系，欢迎大家今日嚟到我哋现场参加今日嘅讲座。嗯，咁我哋介绍下我身边嘅朋友啦。咁啊 ，Ken 系啦，网阿 Ken 啦，网名跟林系 EFFF。Hello。 系啦，咁 Mip Searcher 系 Mip Searcher。呢个有人叫我做呢个宇宙世纪人肉资料库。 系啊，咁一阵大家就知点解噶啦。系咁啊，我拍档 何明啊， 系太岁啊。 系啦，咁就香港出色嘅一个嘅原型师啊。 嗯哼，啲雕阿宝啦。 系。好啦，咁我哋今日呢主要啊会讲到根藤喎高达，咁因为今年呢就係高达嘅30周年啦，咁嚟緊喺台上就动一个1比1嘅高达喺度啦，如果大家有机会真係要去睇下。不过到时肯定好多啲旅游节目都会讲㗎啦。嗯，好，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咁我哋开始今日嘅 topic 啦。係，咁呢咁或者我哋先介绍一下高达嘅世界观啊。 5.19。 咁阿 Ken 係啱啱接听緊电话嘅。好好搞掂 啦，对每一个嘅啲罪友都系咁鬼认真啊！咁有一个经常由第一次搞到第十次去迟到，咁都要招呼一下嘅，系啦。 好，而家由 Ken 同大家介绍高达嘅简短嘅历史。 系啦，高达简短历史咁其实想互动啲嘅，咁不过唔紧要，我自己讲下啦。点解我哋系头先问过好多朋友们啦？点解就系、是？即係點啊？當年有冇睇呢個黃愛明版同埋81版咧？咁呢個對我哋好重要噶，即係對大家年輕啲嚟講咧，個感覺就係、是、啊，係一個好出色嘅作品。但係我哋嗰陣時擺喺嗰一刻嘅時候係唔單止出色噶，即係呢一件事咧係改變咗嗰個咩啊動畫史個畫時代啊。因為嗰陣時大家之前嘅機人動畫，大家都我哋都好迷嘅，街市301部隊啊呢啲，可能未聽過，聽到你就會有感情咁就係、是。系啊，金光飞天转啊，全部都系1-on-1嗰啲咩，即系超人打怪兽咁。地球有个系啦，万能侠嗰啲啊，地球有个好叻嘅博士，发明咗啲好劲嘅机械人，足以保卫到地球噶啦。咁嗰个大致上系咁啊。咁高达就系啦，即系经阿富野一摆一个真实嘅世界观咧，就系、是、即系人类之间嘅战争啦。同埋高達啊、渣古啊等等啲機械人嚟個兵器啦、啊，咁所以嗰一刻咧，我哋啱啱應該我嚟講係4年級、5年級到嘅，咁嗰陣時就識得有少少反叛啊，知道嗰啲嘢唔多真嘅，哇呢啲好真喎，咁又好威喎，咁就好投入啦。咁應該大致上咧，日本香港嗰代咧，嗰、那個 feel 都係咁噶，咁所以咧，大家會知道啦，咁其實同日本一模一樣喎，之前咧嗰啲所有動畫都係兒童向噶。咁咧，即係一個咁畫時代嗰個咁嘅出咗嚟啦。其實咧，大家知唔知高達係被腰斬噶？知啊，因為一年就54個禮拜啦。咁通常佢哋 set 一個一年嘅動畫就52集嘅，原定52集。咁收尾咧，收視率持續下跌啦，又好多嘅投訴話啊咩啊，馬莎太過陰沉啦，成家咁咧。然之後咧，就算畫咗啲大魔老虎出嚟嘅，收視都冇高啊。咁喺好多嗰、那個即係生產商支持下，唔得啦，要腰斬啦，咁最後就變咗43係嘛？係啊，就變咗43集啊。咁所以咧，但係咁奇怪啦，點解突然間一套收視唔好，然之後咁勁一套高達翻生咧，咁又繼續講落去啊？係啊，大家知唔知呢樣嘢啊？ 知， 模型賣得好啱，係。 另外一個原因係做咗電影版，因為係。 系啦， 重剪過將嗰43集重新剪輯過，變成三套嘅電影版，而喺戲院度播。而嗰陣時係吸引咗一班嗰啲嗰陣時比較 係啦， 嗰陣時吸引咗一班比較高年齡向嘅人去睇啦。咁變咗，所以先至會突然之間就啲人就鍾意咗高達呢樣嘢啦，啱 唔啱？好好嗱，呢、這個資深網友啲唔係資深最有啲 boy 係。 繼續。 當年啦，咁你話收視 三米三米， 加埋 攞埋呢部 真係啱米。 咁當年你話收視低噶嘛，得唔得？ 我得噶 呢度啊。當年收視低噶嘛，但係點解會有勇氣去製造呢個電影咧？再製作，係啦，驚唔驚冇票房噶嘛？ 好啦，咁 Mip Sir 就補充一下。 但係啦，咁呢個其實就同呢個當年嘅日本嘅嗰個叫做文化有少少關係嘅。咁咧，當年咧，其實喺呢一個日本咧，所謂嘅模型迷同我哋而家嘅模型迷係唔同嘅。佢其實主要砌嘅咧都係嗰啲軍事系嘅模型，即係例如坦克啊、戰機啊啲咁樣模型嘅。咁然後咧，佢哋其實之前嘅嗰啲機械人模型嗰啲咧，佢哋本身唔係咁發達啦，亦都佢哋本身亦都覺得唔係咁好樣。 咁但係咧，佢哋當砌呢、這、一個，即係佢哋發覺呢個扎古啊嗰啲咁擺埋喺呢一個佢哋自己砌開嗰啲軍事嗰啲模型嗰度嘅時候咧，就覺得以為冇乜唔同嘅感覺啊！即係佢哋就由砌呢啲咁樣嘅所謂嘅 AFV， 即係呢一個 Armored Fighting Vehicles 砌埋，然後佢哋再擺埋喺啲高達模型側邊咧，就覺得以為睇落好好樣喎。咁於是佢哋就深烤就開始咗呢個所謂量產機嘅熱潮。咁就其實嗰啲當年嘅高達嗰啲唔係咁賣得個模型嘅，就相反咧，就你見到啲渣股嗰啲咧，就其實賣得好犀利嘅，因為你會見到佢哋擺一個場景咧，可能擺十隻渣股，但得一隻高達嘅啫。係啦，冇錯。咁於是咧，佢哋就係啦，咁就靠呢一個咁嘅模型嘅事業咧，就發現喂，原來其實呢套嘢係好受歡迎，只不過佢首播嗰陣時個缺點咧係咩呢，就係佢哋唔係喺啲好受歡迎嘅電視台度播。而且佢嘅時間咧，係喺呢一個，如果冇記錯係三點至四點嘅嗰啲時間嘅，咁咧你係可以細路仔放咗學可以睇到，但係啲大人即係會去覺得套嘢好睇嗰啲咧，就反而係冇機會可以直接睇呢一個直接首播，佢哋最多只係錄影啊咁樣，咁個收視咧就冇 check 得到呢啲咁嘅人嘅，咁所以相對地就後尾咧就發現喂原來模型好賣得，佢哋先發現其實呢套好嘢佢哋唔應該腰斬。咁於是佢哋先至會再去重播同埋呢一個整電影版嘅。 係啊，我想問重播嗰陣時係咪收視好翻好多？ 咁就講到呢個個轉折位啦。 啱啊，咁頭先講得好啊，其實就係因為即係唔係兒童向嘅嘢啊嘛，係咪？太歲再講先係。 係啦，咁啊有關嗰個模型嗰個銷售數字咧，咁我有啲銷售數字咁，當年就截至到即係嗰個年期啦，啱啱開始有高達，去到有91年左右啦，啱啱有撩嗰個時間開始啦。咁1:144嘅高達同埋紅水星咧，佢當其時係賣300元一隻嘅，咁淨係高達嗰個銷售數字咧，以去到截至91年咧，就係賣咗585萬盒嘅。咁紅水星咧，亦都係咁樣嘅數字啦。咁你差唔多係圍返港紙當其時已經係好犀利嘅，幾億咁樣嗰種。咁渣股亦都係嘅。咁但係截至到去到後期嗰個模型嘅銷售量呢，就逐年就開始遞減啦。咁去到撩嘅時候呢，佢哋由1:144嘅585萬盒呢，佢哋去到只係剩返大概係我嗰個數字就3萬幾盒左右嘅啫。即係其實砌模型嗰個數字已經係不斷下降咗囉。咁轉變咗就會變咗個市場會係變成係一個精品市場， 係啦，係咁啊，唔該曬啊，太歲，係咁啊，俾翻阿 Ken 先， 係啦，咁啊繼續講翻耐啦，頭先啱啊，大家都答得啱啊，即係模型嗰個推波助攤啦，以及仲有就係嗰個年齡向已經唔同咗啦，原本定高達係俾阿小朋友睇，點知咧佢話初中生、中學生都好吸引啦，係啦，咁就講翻好細微嗰個年份啦，其實高達應該80年中做完噶啦，咁咧模型知唔知幾時出㗎？做緊出定係做完出㗎？你所知高達1:144啊，做完至出㗎，呢個係好神奇㗎，好奇怪，因為之前做緊出嗰啲呢，仲係你諗下以前嘅世代都係玩具主導㗎嘛，超合金，所以 Cover 嗰啲嘅超合金呢就可以即係同個電視平排啦，咁只不過 Bandai 之後呢，咁就出咗嗰兩盒經典嘅1:144，咁就開始改變咗呢樣啦，有一班模型家啦，係啦，1:144、1:100應該係同時候出㗎，嗰陣時就係 RX78。好啦，咁點解咁勁嗰班中學生嗰時瘋狂程度係老到點呢？咁因為有呢個模型，同埋大家都熱切追求呢個重播啦。咁有冇聽過呢個動畫新世紀宣言？喺1981年嘅1月喺新宿車站呢，嗰陣時因為大家都想呢一套嘢重播啦，咁富野呢又召集咗啊，大家有興趣嘅人不如一齊嚟呢個新宿東口車站啦。好啦，好勁喎！嗰時諗下嗰時係81年咯，15000人咧就聚集咗喺嗰度咧，即係為高達造勢啊！咁阿富野咧，佢喺係啊，係嘛？係啊，15000個有啱啱睇完嘅，我揾翻曬 research， 費事錯咧數字。咁咧，然之後就係啦，嗰陣時富野喺後期啲文獻佢自己寫翻，哇！嗰一刻佢覺得真係自己神一般咁啊，即係好似神一般嘅感覺啊！因為富野其實咧係一個。嗰陣時仲係後生啊，幾叛逆嘅，一路諗啲嘢，即係俾阿手沖自從話過佢海王子戀咁改古仔啊，各樣咧，佢都係一個比較前瞻性同叛逆嘅導演嚟啊，所以嗰一刻你會覺得，咦，卒之動畫可以即係站喺主流啊，但係其實講真咧，到近呢十年咧都未係主流嘅，即係唔好以為日本人咧一路都話動畫好重要，其實係小朋友嘅玩意嚟嘅，尤其是當年81年， 所以在新宿那個萬五人的動畫新世紀宣言呢，為什麼說高達是一個 turning point 呢，就是這一件事。咁當然大家知道啦，模型好賣啦，之後新世紀宣言之後兩個月呢，就即係81年3月就係三部曲電影版第一個啦。咁200幾十幾間院，然之後呢所有人通宵排隊買飛呀，買嗰啲首映，好似有啲資深網友都有㗎。佢哋日本仔睇戲好認真㗎，有啲大概唔知500 yen 定1000 yen 嗰啲咁嘅 file 啊，啲故事書仔咁樣啦，好多網友呢仲有 keep 住呢啲。咁啊，所以如何畫時代咧，就係呢一樣嘢啦，其中。 好啦，唔該曬 Ken 啦。咁一陣我哋會再補充下啲資料嘅，去到咁上。咁我跟住嚟咧，會 Miss Sergeant 同我哋講下咧，其實一大堆嘅物理上嘅叫做考證。咁有咧，好多人都會問啦。咁即係做咩整啲機械人出嚟打仗啊？會唔會好不切實際？即係上太空唔使腳噶嘛，係嘛？即係根據召喚號啊。其實係咪真係咁嘅咧？咁啊， 講下轉接先 係嘛？嚇，講轉接，你想講轉接先？ 都係㗎，轉接俾阿 Min。 哦，你想講轉接咁快？ 點解阿 Min Sutra 咁強呢一樣嘢？就係佢用翻一個即係現代嗰個佢自己背景啦，啲咁嘅物理嘅知識嚟到講翻高達嘅。咁而呢一樣嘢係高達畫時代之一啦。富野嗰個世界觀設計得好好㗎喇，但更加重要就係一班狂熱分子呢，即係可能你哋後期就會識㗎，就係佢哋呢班就成為咗導演啦，機械設計啦，就喺歐斯呢本雜誌呢寫返即係高達嘅世界觀背後考證係點。咁又係啦，佢哋係高達嘅第一套啦，會研究背後世界觀嘅可能性㗎。咁當然 Min Sutra 就係再更加深入研究啦，但係呢一本書嘅重要性呢都係嗰陣時係話又係神物嚟㗎，但20周年復刻版呢本嘅普通啲啦。如果原本嗰本係緊要囉。 係啦，呢本叫做 Gundam Century 嘅呢一本嘢呢，其實就當年開始係即係深入去寫返。如果睇返呢就會見到佢其實入面呢會有講返呢個美國嘅當時嗰啲 NASA， 即係呢個美國太空總署嘅嗰啲咁嘅太空殖民嗰啲計劃啊。這個叫做 Jared K. O'Neill 或者這個 G.K. O'Neill 所設計的那些殖民星啊，那些他不是只是設計了殖民星，他是直接設計了整套怎樣在這個太空那裡不是只是生存，他是整套怎樣起這些這樣的各種不同的東西都有設計在這裡的。 你整個殖民已經是參考這些東西的。 是啦，沒錯。那其實呢是你有什麼問題？ 其實網名定係真名？唔係 Ricky 啦，嗌我 Ricky 係。其實點解當時嘅日本人咧係會比較沉迷喺呢一方面嘅，即係殖民衛星？ 其實我會覺得唔係淨係日本人沉迷殖民衛星，而係個古仔架構係咁樣樣咯。再加上其實佢最特別嘅地方，我覺得呢、這個Gundam最特別嘅古仔個分別係在乎於佢個世界觀係設定得好好，而係可以令到人有可以你可以追溯到有一個說服力喺度，就唔係話你譬如睇其他以前真實體嘅機械人，你好多嘢你只係畫出嚟嘅可以做到，你就算模型，就算或者模型或者玩具都未必做得到。但高達好多嘢咧，佢係可以真係用一個物理嘅方法去解釋翻嗰樣嘢係咩嘢啦，咁樣啦。我翻去 Mr. 講翻 啊，係啦，咁咧係啊 ，Ricky， 其實咧當年咧喺呢個70年代咧。不是淨只是高達或者日本人的，因為這個美國在這個1969年就成功登月啦，然後他們這個阿波羅計劃其實就全球都是非常之受到這個關注的，其實是全世界的人都覺得哇，原來即人類可以離開到這個地球的重力，可以去到這個月球，是一個很當年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可以這樣說。於是呢其實在世界各地向呢個70年代咧，都係好偏向係中意呢啲咁樣太空嘅嘢嘅。咁其實就俾另外一啲例子咧，就係、是、另外有啲咁樣嘅好大 impact 嘅嘢，就例如呢個二戰嘅時候掉原子彈咁呢樣嘢啦。所以我哋而家叫原子筆，其實都係喺嗰個開始傳落嚟嘅。咁但係呢一個宇宙嘅嗰啲咁嘅發展咧，其實就70年代係美國嘅 NASA 係用呢一個登月開始，就一路帶領住呢一個世界向呢、這、一個太空嗰個發展係你有睇嘅，咁其實佢當年嘅佢哋有成套嗰啲咁嘅計劃咧，係好清楚當年係冇可能有足夠嘅錢去做得到呢樣嘢嘅。所以其實咧，如果淨係就算係講資源咧，你喺地球都搬唔到咁多資源上去嘅。咁佢哋嘅成個，咁佢哋咧有成個 idea 咧，就係響呢個月球，首先係喺開發咗呢個月球嘅基地， 然之後再喺月球嗰度咧，像呢個叫做 Mars Driver， 亦都係呢個叫做質量投射器。咁咧就係、其實相對地佢係用電磁力將啲嘢發射出去嘅。咁例如喺新啲嘅作品入面，例如呢、這、一個Seed 入面咧，喺呢一個Freedom 嘅 U 嗰兩支炮咧，就係、是、呢個所謂磁軌炮咧，其實係一樣道理嘅。佢哋係發射出去嘅時候係用呢個電磁嘅力不斷地將一嚿嘢加要肯定嗰嚿嘢本身自己有帶有磁力啦，或者係佢用電磁嘅方式啦，咁佢就可以將嗰一嚿嘢不斷用呢個電磁力加速發射出去。咁如果月球嗰度製造一個好大型嘅咁樣嘅基地，然後就將月球上面嘅嗰啲資源發射上去太空，然後喺月球嘅軌道嗰度接收咗之後，再將佢發射去所謂嘅五個地球，因為地球同埋月球之間有五個叫做 L point 嘅地方 ，Lagrangian point， 咁就係拉格朗日點。咁呢五點咧就係地球月球之間嘅一個重力平衡嘅地方啦。咁其實當年咧， 拉格朗日點就係最重要嘅地方啊，睇下先。啱啦，系啦，殖民卫星啊，互动下啦，其实系有阵时问下，系啊，系啊。 嗱，咁样 就系基于嗰几个位嚟 嘅。系啦，咁咧就大家都知道咧，其实咧呢一个所谓重力平衡点咧，就系嗰一个地方唔会经常受到呢个地球同埋月球之间拉扯，佢哋喺嗰度咧系真系可以处于一个接近无重力嘅状态。咁於是佢哋就可以維持住喺嗰個地方咧，佢就唔會經常改變到佢嗰、那個所謂嘅高度啦，即係同地球相對嘅高度啦。咁其實就五個拉格朗日點咧，有三個咧就係響呢一個同月球距離地球一樣咁多，係38萬公里嘅。然後有兩個咧就係、是、一個喺月球前面，即、就、係、是、接近地球呢邊；另一個就喺距離月球後面，就係、是、永遠都見唔到地球嘅。 就 照顧過。係啦，咁然後就係、是、當年咧，就係響呢一個其實如果講拉格朗係點咧，嗰度叫做 L2。咁其實喺 L2 嘅位咧，就係、是、當年嘅高達入面咧，佢哋所謂呢個自護公國咧，就喺嗰個立國。點解咧？就是、因為佢哋係最望唔到地球，係最感受唔到呢個地球係同佢哋有關嘅呢個地方嘅嗰啲植物，即、就、係、是、宇宙嘅植物嚟嘅。 係。 唔好意思啊，其实点解咁多集高达入面咧，基本上都系以殖民卫星做主啦，系去到零零呢一集突然系冇咗殖民卫星呢样嘢嘅。 你简直不讲啊，呢个好关。 系啦，嗱，咁咧其实咧呢一个零零入边咧，佢哋系想将呢一个政治同埋呢一个叫做世界观咧，就搬咗一个唔系殖民卫星嘅情况啦。其實呢一個就可以之後再講翻嘅，但係如果帶翻去呢個物理嘅層面多啲咧，就係、是、其實以前嘅咁多有關殖民衛星嘅嗰啲咁嘅故事咧，佢哋雖然都有設立好曬到底點樣起到呢啲出嚟，但係佢哋嗰個時間嘅點講咧，即係個故事發生嘅時間咧，佢哋冇講清楚佢哋嗰啲殖民衛星係點樣發展出嚟，佢哋只不過係有呢樣嘢，咁其實零零就係佢係想做翻一個係佢哋點樣開始設立呢殖民衛星。系啦，冇错。咁但系就而家未有呢个好官方嘅讲法嘅。 所以一阵开个 box 咧，一阵会再答翻你嘅问题，好好嘅。就系去到零零咧，就讲咧，佢点样好得好一个好 ambitious 嘅计划，就系佢好想将初代嘅一切嘅嘢咧，用零零咧去到去解释下嘅，几得意嘅将会系。哦。 同埋我觉得咧就系、是、其实零。其實我覺得零零佢就係想要將 UC 同埋我哋依個嘅與依個 AD 咁樣融合埋一齊咯，做翻一個中間嘅 conjunction 咁樣希望賦予更多嘅真實感，同埋希望人類可以即係將個夢想成真啦咁樣。 咁估啊，我都睇埋呢幾集，今日禮拜日。 咁我哋要開始講返我哋個正題喎，其實一離咗題喎。咁到底即係有好多人問啦，咁其實人形機係咪現實嘅呢？同埋喺太空度呢有手有腳有咩用啫？咁樣係咪後面需要解釋下。 係啦係啦，其實呢一個所謂嘅人形機喺宇宙嗰度呢，就反而係比喺呢個地球嘅範圍入面呢係更加有呢、這、一個效率啦，可以話係。 其實就合理性上面咧，其實喺宇宙入面咧，唔係一定要用型機，但係佢哋啲手手腳腳其實就好有幫助嘅。咁所謂呢一個喺高達入面加咗嘅名咧，其實就好多地方都有用翻嘅。呢、這個叫做 MBAC， 就係 AMBAC 嘅系統，就係呢個所謂嘅。係啦係啦，到底有幾多人識得呢個 MBAC 呢樣嘢咧？ 誒，講下咩嚟㗎？ 就是一個運用牛頓第三定律的那種方法，咁樣去將個肢體咁樣去擺動嗰陣時嘅作用力，咁樣去產生個反作用力嚟將自身轉向咁樣咯。咁樣可以去慳到一啲大量嘅轉向用嘅燃料啊、推進劑啊嗰啲嘢，即係可以即係喺。增加嗰、那個續航性咯， 好嘢喎！唔係睇初代嘅都咁。 其實今日係入學史嚟㗎，係。係 啊， 係 啊，係啊，係啊！ 你咁後生 應 該冇睇初代㗎啦，少少啦，喺網上補完翻係啊，即係你唔係聽黃海明 講。係啊，嗱咁其實咧呢一個答案就已經好標準㗎啦。咁但係咧，其實就仲可以再補充嘅。咁其實喺呢一個 AMBAC 嘅系統上面咧，仲可以加翻佢本身自己係令到佢嘅手腳嗰啲重量咧，其實係腳部主要係用翻佢嘅主推進器。咁呢一個可以喐嘅腳嘅關節咧，就可以令到佢嗰個推進器嘅嗰個推力咧，就可以通過翻佢自己嗰個重心嘅位嘅。咁呢一樣嘢喺宇宙度有幾重要咧？其實就可能會比較深入啲喺呢一個物理學上面咧，你就會知道啦。如果你嗰個推力唔係通過你嘅重心咧，就會令到你機體開始轉動嘅。咁如果你長時間去作戰嘅時候咧，你如果係嗰、那個因為你嗰個機體本身可能因為燃料啊或者呢個彈藥嘅問題咧，就令到你個重量經常地改變。咁如果你唔係喺個主推進器係要隨時可以改變到佢嘅角度，而且仲要係有兩節式嘅改變角度嘅話咧。佢嗰個推力就唔會通過到佢重心，就會令到個機體轉動，佢就需要另外一個姿勢，例如噴嘴，去控制翻佢嗰個，令到佢唔繼續轉嘅。咁於是就嘥得更加多嘅燃料。咁其實除咗可以令到佢轉身啊嗰啲慳咗燃料之外咧，再就可以令到佢主推進冇咁需要對控制翻佢嗰個方向嘅燃料嘅。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當佢用呢啲MBAC 嘅動作嘅時候咧，佢甚至可以將佢嘅重心移咗去佢嘅機嘅外面。咁如果係呢一個所謂不規則迴避運動，就係、是、呢個軍事上面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活動咧，就係、是、因為你永遠係望到敵人攻擊嘅時候咧，你可能已經迴避唔到噶。咁於是咧，你係需要有一個平時已經不斷喺度做一個係不規則嘅運動，令到人哋好難瞄準你。咁其實呢個馬莎喺初代一開始對住高達嘅時候咧，亦都有講過話咧，只要你嘅槍口指唔到我，你嘅武器幾勁都冇用嘅。咁其實呢一個就係一個好重點咧，就係、是、你要不斷地去活動嘅話咧，你就需要喺呢個宇宙戰你帶唔到咁多燃料嘅情況，你就需要用呢個 AMBAC 嘅系統咧，就令到你嗰個重心移離你自己嗰架機體嘅。 係啦，咁隨之而嚟嘅咧，咁就係、是、咁到底用手啊嚟去攜帶武器，即係有機械啊喎，有冇 point 嘅咧呢樣嘢？ 其實咧某程度上咧呢一樣嘢其實冇 point 嘅。系啦，咁啊，好多人都覺得好得意咁啊，可以即刻聽到係冇 point 嘅。講真咧，就係如果要更換呢個武器咧，其實係只需要喺佢嘅手嗰度咧，係唔需要手指嘅，係佢係需要有一隻好似手咁樣嘅嘢，但係佢只不過係需要一個好似窿咁樣嘅位置。咁嗰啲武器咧，其實反而係伸多幾支嗰啲插口出嚟，佢只要將呢個窿篤入去嗰啲插口度咧，咁就已經冇問題噶啦。是啊，類似咁樣啦，但係其實就應該喺側面嘅窿咧，係會好過喺正面嘅窿嘅。 所以個 F90 嗰個嘅手臂嘅側邊就會加咗啲掛架嚟去加裝嗰啲武器咯，應該係咁嘅原理咯。 啊， 係啦，冇錯啦，其實掛架呢一個咁樣嘅概念咧，就係響呢一個現實嘅戰機嘅下面嗰啲掛飛彈啊。或者係其實現實係曾經有個諗過咧，喺一架裝甲車上面可以換佢嘅炮台啊，或者可以換到其他唔同嘅裝備上去嘅。 不過現實到嘅喺陸戰嘅唔好處就係所有嘅裝備都其實好重嘅，係我而家講緊平時講緊一部 MS 可能係類似六七十噸啊，甚至可能一百噸以上咁樣啦。咁其實一部坦克而家都係講緊係七十幾噸咁樣啦。咁如果你嗰個炮台自己本身可能已經十五噸，咁如果你要係咁將佢嗰個掹走支炮，然後換第啲嘢咧，就其實係好唔點講咧？係非常之冇效率嘅。相反係反而你可能做幾部係炮嘅，做幾部係機關槍嘅，咁樣反而係有翻個效率嘅。咁但係其實如果你係去到呢個宇宙戰嘅話咧，你嗰隻手其實由呢個固定武器嘅好處咧，就係你嗰個命中率會比較高嘅，因為你所有任何令到佢唔穩陣嘅嘢，即係例如你無論係掛架啊，或者係任何嘅嗰啲關節咧，都會令到佢嘅準確度比較低。但係相對地，佢嗰個命中嘅速度，因為嗰個瞄準嘅速度咧，就比較高。咁其實喺呢個宇宙度，因為個速度係可以好快嘅。例如喺呢個地球嘅人造衛星，可能大家喺前幾日都聽過有段新聞，就話呢一個啲太空站嘅太空人需要去避難啦。呢個咁嘅情況咧，就因為喺嗰一度嘅嗰啲叫做碎片或者可以話垃圾啦，嗰啲人造衛星咧係一路以呢一個叫做 7.8 公里每秒嘅速度喺度移動緊嘅。咁如果你喺呢一個物理上面就會知道呢個所謂嘅相對速度咧，就會係喺唔同嘅方向，例如如果兩個對住嘅方向嘅話咧，佢係甚至係可以達到呢個15公里每秒嘅相對速度嘅。咁如果呢一種咁高速嘅嘢對撞嘅時候咧，即使佢只係好細塊嘅碎片，即係例如可能係講緊係 10cm 啊或者 5cm 啊，甚至更加細嘅可能 1cm 咧，佢哋都係可以造成一個係可以比較到係類似呢一個坦克嘅主炮以上嘅威力。因為坦克主炮只不過係需要達到呢個 120mm， 係用緊三倍物即係音速三倍嚟到前進嘅，而剛才我講緊嘅呢 7.8 公里甚至15公里每秒嘅速度呢，呢個 7.8 公里係等於呢個23倍音速。咁呢一個就可以知道到底佢嗰、那個所謂嘅速度同埋係會幾快，咁然後你嘅瞄準速度如果唔夠快呢，你嘅本身指住嗰個 point 命中率幾高都係冇意思嘅，因為你瞄唔準一樣係打唔中。 即係你講過話金換武器啦，咁樣如果佢係即係以咁高速嘅話，有乜嘢可以即係要去停喺度先金換武器，咁樣咪會即係嚇咩？ 係啦，咁我聽到好多人咧覺得係可以喺艦入邊更換啊，諸如此類咁啊。其實咧呢一個問題咧就唔係一定淨係喺艦入邊可以更換嘅。因為你喺宇宙入面咧，佢會有一個叫做慣性，其實呢個就係牛頓嘅第一定律，咁就係任何嘅嘢，如果你冇施加外力咧，佢會繼續前進嘅。所以其實佢嚴格嚟講喺宇宙度，你冇一個叫做停止嘅狀態嘅，你永遠都係喐緊嘅。咁呢個就係 MS 點解有手手腳腳嘅好處咧，就係佢可以保持到自己有不斷有一個叫做不規則迴避嘅動作。咁就算佢係唔改變佢自己，即係唔噴射嚟改變速度咧，佢仍然可以保持到利用，即係係啦，冇錯，利用個慣性，佢可以繼續前進。咁當然其實喺宇宙度，如果你係一架普通宇宙戰機咁樣，佢繼續前進咧，其實就同靜止係冇乜大分別嘅，因為佢人哋對佢嚟講，我只不過瞄你前面就一定可以打中啊嘛。呢、這個其實喺戰機嘅作戰嘅時候都係咁樣嘅，人哋係瞄架戰機前面嗰個位，因為你嘅炮彈飛到去嗰個位嘅時候，架戰機啱啱就去到嗰個位。咁但係呢如果你係呢一個 MS 嘅話呢，因為你成架機不斷地喺度做緊呢個不規則迴避運動啦，咁佢就去到嗰個位嘅時候呢，佢未必係有，即係佢嘅重心仍然係跟返嗰一條直線前進，或者應該話圍住地球轉啦。咁但係就相對地呢，就係、是、如果佢係不規則迴避呢，佢嘅重心離開咗嘅機體呢，咁你本來例如瞄準佢重心嘅位，咁你咪打唔中囉。你唔係瞄佢重心嘅位，咁咪更加佢嗰個動作已經可能令到佢嘅主體移動咗去另一個位啦，咁咪一樣係打唔中嘅一樣嘢嘅。 我有一個題外話啦，就因為 MS 其實一開始就係設計於宇宙用嘅工業用機械嘛，即係理論上佢嘅裝甲係可以承受到頭先你所謂即係你講嘅嗰啲碎片嘅衝擊啦。就嗰啲碎片嘅殺傷力其實就等於一架坦克嘅主炮嘛。咁我想問， 點解佢可以承受到呢碎片，但係承受唔到六啊億坦克嘅炮彈 咧？好勁啊！啊，係啦，呢一個問題咧，其實就好得意嘅，因為咧你嗰個速度嘅唔同咧，雖然你嘅威力一樣，但係佢哋所造成嘅傷害咧，本身係唔同嘅性質嘅。如果我哋而家講翻呢個坦克嘅主炮咧，佢只不過係一個三馬克嘅速度，同埋佢係靠住好大粒炮彈、好重嘅重量嚟撞擊。咁呢一個其實係所謂嘅動能嘅傷害，就係、是、呢個 kinetic energy 嚟嘅。咁但係咧，如果喺宇宙度去到呢一個所謂嘅六至十馬克以上咧，佢呢個叫做 hypervelocity impact， 就係呢個叫做超高速撞擊。咁呢個超高速撞擊咧，就係、是、其實 NASA 嘅，你可以話係佢哋一路以嚟防禦呢啲咁樣嘅碎片嘅設計上面咧，就係、是、做到呢個叫做多層式嘅裝甲。咁呢一個就我自己就好彩就曾經參加過嗰啲咁樣嘅 project 咧，咁我就睇過佢哋啲實物咧，其實佢哋係用一啲好薄嘅物料，實際上佢哋只不過係用啲鋁片，係可能每一塊咧只不過係2 mm 至3 mm 厚度嘅啫。咁但係佢哋咧其實咧係用緊3至到5塊，每一塊之間只要相隔咗大概係25至到45 cm 度嘅距離。咁呢一個咁樣嘅距離之下咧，佢哋喺第一塊外面嗰塊鋁片俾呢啲咁嘅碎片撞擊嘅時候咧，就因為佢哋嘅速度太快，佢哋熱力傳唔到開去，於是佢哋就會令到呢個碎片同埋裝甲都會溶低嘅。咁佢哋溶到變咗液體嘅時候咧，個液體就冇呢個咁大嘅貫穿力。咁然後呢個液體當佢接觸到下一塊鋁片嘅時候咧，就因到個温度差咧，就令到佢哋冷卻翻變翻做一個固體，咁就會成嚿就黐住咗喺第二塊嘅鋁片上面。咁某部分當然亦都會融化到可能第二塊鋁片，咁就視乎佢嗰塊碎片自己有幾大塊啦，即係帶有幾大嘅能量啦。咁但係多數去到第三塊碎片嘅時候咧，就最多只係得幾滴咁樣嘅乾翻，即係變翻做固態嘅咁樣嘅金屬喺上面。咁其實咧就相對地個防禦咧就會比呢個防禦呢一個坦克嘅主炮更加簡單嘅。咁呢個坦克嘅主炮如果遇到呢啲咁樣嘅多層式裝甲咧，簡單地講就會完全穿過，係好似基本上同你擺幾塊紙喺度係冇乜分別㗎。係 啦，啊咁呢啲好深喎、啊，講到呢啲係嘛，即係大家都 所以我覺得有個筆㗎，咁啊 ，Min Searcher 講得好，即係宇宙戰機應該唔及 MS 啊，所以我嗰陣時細個已經發覺咧，點解馬西嘅 G 戰機咁鬼好抽啊？我嗰時已經好懷疑㗎啦，真係。 其實呢仲有嗱係啦，咁其實就唔好咁深入先啦。我哋就去返其實人形機呢喺宇宙其實有另外一個好處嘅，就係呢喺呢一個所有嗰啲人類居住嘅地方呢，其實同宇宙空間係有啲唔同嘅，因為佢哋所有嘅殖民衛星都有呢個人造嘅重力。咁呢個喺一個人造嘅重力入面呢，我哋其實係相對地佢嗰個作戰嘅環境呢係似返地球。但係呢如果你係將宇宙戰機諸如此類咁樣嘢擺入去入面呢，就有一個非常之大嘅缺點咧，就係佢哋呢個殖民衛星嘅係倒三型殖民衛星，就係呢一個所謂嘅 O'Neill Cylinder 咧，佢哋嘅直徑係 6.5 公里，全長咧喺高大入面係24至到40公里，咁喺呢一個所謂倒三型現實度嘅長度係呢個32至36公里度嘅。咁如果你係擺一架戰機入去咧，佢只需要幾秒鐘，佢就會撞埋牆㗎啦。咁所以呢啲宇宙戰機呢，如果你入到去係會遇到一樣嘅情況，就係佢喺入面係非常之難作戰嘅。但係如果你將坦克啊諸如此類咁樣擺入去呢，你就會變咗做坦克本身唔可以喺宇宙作戰啦。咁於是你就只係可以逗留喺呢個殖民衛星入面作戰。咁嘅缺點呢就係、是、會變得係佢哋每一個殖民衛星可能都需要配置幾架坦克。咁喺個軍事上面就係好冇效率，即係所謂係好冇機動性嘅一種武器嚟嘅。咁於是佢哋就要揾到一種係可以同時喺宇宙同埋喺呢一個叫做殖民衛星嘅重力下作戰嘅咁嘅機體。咁於是呢其實點解會做到呢一個人形機嘅好處呢，就係佢除咗喺宇宙入面可以做呢一個 MBAT 嘅動作之外呢，佢亦都可以喺呢個殖民衛星入面呢個所謂嘅 0.9 至 1G 嘅即係類似地球重力嘅情況之下，可以保持到佢哋嘅作戰能力，而唔需要不斷地將長期擺喺呢個衛星，或者係不斷地需要由其他武艦諸如此類嗰啲咧，將佢移去另外一個衛星嗰度嘅。 係又有發言係 ？OK。 其實即係熱戰以後咧，其實主要都係用飛彈嚟作戰啦。咁去到而家都其實都 即係炮彈其實都應個地位都比較低，咁但係好似喺高大世界主要都用炮彈，唔用飛彈，都即係唔係好明呢樣嘢咯。想問一問。 其實呢個我答都得啦，因為有米粒咯。 米粒係咪絲苗米啊？ 嗱，呢個米粒咧，的確係粒粒皆辛苦嘅嚇。咁咧，其實咧，呢一個米粒咧，就係呢個米洛夫斯基粒子，就係呢個 Minovsky particle。咁某程度上咧，其實係一種虛構嘅粒子嚟嘅。喺呢個高達嘅世界入邊咧，係喺呢一個初代嘅高達開始嘅呢個所謂 Universal Century 宇宙世紀入邊咧，就係有呢種咁嘅虛構粒子咧，就會干擾呢個電波，同埋其實佢有好多其他咁嘅用途嘅。咁我照講翻呢樣嘢，佢干擾咗呢個電波咧，就令到而家現有嘅嗰啲咁嘅導向嘅飛彈啊，甚至係所有嘅嗰啲自動瞄準嘅嗰啲對空嘅機關炮啊嗰啲咧嘅用途都大幅下降，因為任何嘢遠少少嘅地方嘅嘢，佢哋都唔可以用到呢個雷達去追蹤佢哋嘅正確嘅位置，佢哋只係可以用到呢個可見光去望到佢哋喺邊度咧，就向住嗰個方向開火咁樣嘅啫。咁另外一個原因咧，其實咧就算冇呢一個米洛夫斯基粒子或者任何嘅好強大嘅干擾雷達嘅作用嘅嘢嘅情況之下咧，飛彈嘅缺點咧就係佢如果喺呢個宇宙入面需要作呢個長距離嘅射擊嘅時候咧，佢嘅發射速度慢，同埋佢嘅加速性能係有限嘅情況咧，就會令到佢飛得遠嘅時候，人哋好容易可以迴避得到呢一種咁樣嘅武器。咁於是如果喺宇宙入面，其實隨便你望過去咧，都可能望到幾千公里咁樣嘅距離嘅。咁呢一種喺地球度都需要用呢一個叫做洲際飛彈，即係簡單地講就係類似呢一個好大型嘅火箭先至可以去得到嘅距離啦。如果你喺宇宙度要打一架普通嘅叫做機動兵器，即係類似所謂有人嘅載具嘅話咧，就非常之冇效率嘅。咁於是你去到咁長嘅距離嘅時候咧，其實炮彈當然都有佢嘅缺點啦。咁於是就相對地要發展一個係非常之快速可以去到一個好遠距離嘅武器。咁其實就係呢個所謂嘅 beam weapon 啦。咁其實另外一種可以做到呢樣嘢嘅就係呢個激光武器，但激光武器咧其實有非常之多嘅缺點嘅，例如人哋嘅表面只要做嘅反射率係高少少咧，你嘅效率就大幅下降噶啦。例如人哋反射率係 10%， 好似月球嘅表面係呢個 10% 嘅反射率咧，你就得翻 90% 嘅效率。咁你普通嘅金屬咧，其實你只要做到呢個 50% 至70% 嘅反射率咧，你嘅激光武器已經變咗完全冇用咁滯噶啦。咁於是咧，我哋係需要用呢個粒子炮嘅。咁呢個粒子炮咧，相對地就係可以好高速，甚至係可以講緊係 10% 啊，或者係 50% 嘅光速嘅速度咧，可以去到呢個目標嘅位嘅。咁其實喺呢個宇宙世紀入面咧，有曾經描寫過一個幾萬公里外面嘅射擊戰咧，喺 S Gundam 入面係有出現呢一個3秒鐘之內就可以打到幾萬公里嘅距離嘅呢一種咁樣嘅炮擊戰嘅。如果係用呢個實彈武器，即係例如用飛彈咁樣嚟射擊嘅話咧，基本上係需要十幾分鐘先至可以去得到嘅距離啦，係接近可以話係打唔到仗咁滯嘅。 係啦，繼續補充翻頭先嗰個問題，我即係講米粒呢個設定啦。咁啊 ，Mr. Sir 講咗我哋即係實際佢嘅用途係點啦。但係呢個你又要佩服富野嗰、那個。佢將呢樣嘢擺落高達世紀嘅，即係會同頭先點稱呼啊 ？Connie 係啊，咁頭先會同你諗法一樣，即係佢話如果得過，如果呢件事係平衡發展嘅話，應該就係導向兵器啊，你所講啦，飛彈應該係就係、是、可以就係、是、應該係人類嘅發展啦，無端端做乜整隻即係 MS 出嚟咧？咁富野連呢一方面都諗埋啊，就因為有米洛夫斯基粒子，有呢個博士。一切嘅戰鬥，即係所有嘅有道兵器咧，我哋而家現今科技最成功嘅兵器咧，都會全部冇曬效能噶啦。咁咧，一切嘅戰鬥都係一個叫做可視界嘅範圍裏面發生。咁啊，所以咧，咁至可以 justify 到 MS 嘅存在。咁呢個又係即係好厲害嘅一個驗證嚟嘅，唔會話做乜嘢鐵甲萬能走出嚟，因為超科技啦。而佢就係諗曬，哦，整個嗰個戰鬥發展應該係咁嘅。咁點樣擺低啲有道兵器，唔好搞啲有道飛彈？哦，佢就係咁樣去到 justify 翻呢個 MS 個世界，咁所以係好厲害 嘅。其實佢有冇即係佢有冇副嘢有冇諗過，又係詳細咁樣諗過粒子炮嘅可行性咧？ 真係好啊！呢啲問題全部就幫你練 估。係啦，嗱，其實咧呢個粒子炮嘅可行性呢樣嘢咧，並唔係喺呢一個高大入面最先用嘅，喺呢一個其實當年喺72年左右嘅時候咧。美國嘅好多嘅嗰啲科幻小說咧，都已經探討過呢個粒子炮呢個問題㗎啦。咁其實咧，粒子炮咧喺現實度嘅粒子炮咧，就係、是、直接利用呢、這、一個我哋平時知道嘅所謂嘅質子或者呢個電子，去將佢利用呢個電磁嘅方式加速，然後就將一大扎嘅你可以話叫做ionize 咗或者叫等离子化咗嘅氢气发射出去，咁呢一啲咁样嘅武器咧，佢嘅本身嘅质量系非常之细嘅，或者用普通人明白嘅就嘅重量系非常之轻嘅，咁但系佢哋嘅速度好快，所以佢哋带有嘅能量系非常之高，咁然后佢哋主要系利用呢个热能嚟对抗敌人嘅装甲嘅，咁头先大家应该都听过我讲话佢哋嘅装甲，如果系对抗呢个陨即系呢个碎片啊诸如此类嗰啲咧。就係、是、可以抵擋呢個比較大嘅熱能嘅攻擊啦，但係相對地，如果係去到粒子炮嘅水平咧，佢哋帶有嘅熱能咧係講緊，起碼係講緊例如30000度啊、40000度咁樣嘅温度咧，同埋佢先撞擊嘅時候，可能只不過係講緊係3000度啊、5000度啊，甚至唔會過10000度嘅温度咧，咁就其實係完全唔同級數嘅一個防禦嚟嘅。咁於是呢個粒子炮嘅可行性其實咧喺現實度都覺得係非常之有用嘅。但係粒子炮咧，其實佢有一個好大嘅缺點，就係佢哋撞擊到任何嘢咧，都好容易令到佢擴散嘅。於是如果你喺呢個大氣層入面利用呢個粒子炮咧，佢係非常之快咧，就會變咗係好唔集中嘅能量。咁你唔集中嘅能量咧，其實就會好似係你將一大堆粒子射埋去，每一粒粒子雖然能量好大，但係你個裝甲因為喺唔同嘅地方承受啦，佢哋就唔會令到成塊裝甲都熱融，佢只不過可能係幾粒粒子，我好熱，於是我變咗做氣體。咁於是佢就相對地就比較上咧就係一擴散就冇用嘅一種武器嚟嘅，而且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你喺大氣層入面咧，其實好多人都以為係呢一個射得好快嘅呢一個所謂嘅粒子炮或者係激光武器咧就好厲害啦，但係其實咧喺呢個大氣圈入面咧，因為你地球係圓嘅，咁所以咧喺呢個實彈武器咧，你可以用呢個曲射嘅方式，咁就唔需要望到敵人。你可以靠住前線嘅資料，即係例如，喂，你嗰粒炮彈距離敵人仲有比較上，例如仲有5米或者仲有10米，咁佢只不過調校翻自己嗰個炮嘅角度，或者嗰、那個即係高度或者佢嘅瞄準嘅方向咧，佢就可以打到一啲佢自己完全睇唔到嘅敵人。呢一種喺軍事上面叫做間接射擊，咁就係一種喺陸戰係非常之有用嘅攻擊方法嘅。甚至去到而家，例如呢洲際導彈咧，佢哋係打到上去呢個大氣層嘅頂部跌翻落嚟咧，呢咁嘅曲射嘅方式咧，係可以打到去地球另外一邊嘅，就係呢一個點解粒子炮喺現實度仲未係咁盛行嘅原因啦。 大氣層堆砌嗰樣嘢啦，係嘛？可以講埋得。大氣層內用粒喺我聽過一個咧，就喺大氣層內用粒子炮咧，嗰、那個衰退咧，唔似喺嗰個真空嗰陣時嗰、那個點啊，嗰種 powerful 啊嘛。 冇錯啦，因為其實大氣層入面有非常之多嘅空氣粒子，咁佢就令除咗令個擴散之外咧，再就係當你嗰啲粒子炮粒子撞擊到呢個空氣粒子嘅時候咧，咁佢嘅帶有嘅能量好自然就會傳咗俾呢個空氣嘅粒子，咁呢相對地佢打到敵人嘅時候咧，佢嗰個武器咧亦都唔會咁犀利嘅。咁其實喺呢一個 Wing Gundam 入面咧，佢哋嘅呢一個Wing Gundam 嗰啲好即係好勁好大範嗰支炮咧，本來嘅設定咧就係喺宇宙入面咧，佢係可以射好多炮嘅。但喺地球入面咧，因為佢俾呢個大氣圈擴散同埋減弱之下咧，佢哋就要加強呢個能量先至可以做到同樣嘅威力，咁就造成咗佢只可以發射三炮咧，佢支槍管就要過熱嘅狀況噶啦。 無盡的懷疑之中呢個 係啦，係。O K， 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咧，高達仲有一樣武器就係把劍啦。咁其實呢樣嘢我哋都即係知道佢係由 Star Wars 星球大戰嗰度到嚇。即係借返嚟啦，因為其實成個高達嘅 project 都係基於 Star Wars 呢套電影嘅成功，咁所以先會開呢個 project。因為一陣或者有時間同大家講下早期嘅一啲設定，原來係同 Star Wars 好有關係。咁我哋而家講返嗰啲武器先。咁嗱，咁 Star Wars 裏面最出名就係個 lightsaber 啦，唔使講係咪？咁其實高達亦都有佢嘅 beam saber 啦。咁但係大家成日會問啦，點解嗰啲光會隔到劍嘅呢？ 係咪？你平時睇啲 Jedi 應該你斬咗我度，我斬咗你度咁先啱，係咪？咁點解嘅 Milkshot？ 應該我哋用返少用返我哋嗰陣時個立場啦，睇法就係講啦，開心啲就係啦，如果佢劈得落一隻渣鼓度會通嘅，做乜渣鼓把斧頭會隔得住嗰把劍嘅呢？有冇得好奇怪呢一點？係啦，咦，不如聽下佢哋講。是吧 为什么两把光的剑都 是假的？是啊，都是啦，两样都是啦。 这个两样东西是 的。 首先啊，我就睇网睇翻嚟嘅，就系、是、其实光剑咧，其实佢系用就系搵啲即系米粒咁样去整个 IP， 跟住包住嗰啲嘢，即系包住嗰啲plasma 咁样咯。而个情况就好似搵个胶袋装住桶水，跟住绑好佢，然之后劈油咯咁样样。呢、这个 Escoda 嗰啲咯。跟住咧就系、是、斧头嘅方面咧就。我諗大家睇0080嗰、那個揸鼓嗰把斧頭開著嗰時個樣咁樣，大家理解一下啦。我相信大家都應該會明白到嘅。 我一路唔明㗎，唔係睇做乜斧頭揸到？ 嗱，係啦，咁其實咧。呢、这、一個喺網上其實都非常之多呢啲咁嘅資源嘅，咁啊唔係淨係我有貼過 post 啊，咁呢個有個叫喺台灣有一個叫做鋼彈老戰友嘅呢一個咁嘅好老資格嘅高達迷咧，咁佢都係有講過呢樣嘢。其實呢一個最初就係出自呢、这、一個應該係Gundam Sentinel入邊嘅講法嘅。係咁係啦，咁咧但係咧其實咧。其實咧，相對地咧，有更加多嘅解釋咧，就係呢一個所謂嘅光速劍咧，即係呢個 beam saber 咧，佢係由好多層組成嘅。佢入面嘅嗰啲用嚟攻擊嘅粒子咧，一樣係呢個叫米洛夫斯基粒子。佢就係去到一個好高能量嘅狀態嘅米洛夫斯基粒子，咁咧就會同埋佢外面一個叫做 I field 嘅一啲比較低能量狀態嘅米洛夫斯基粒子咧，就會產生一個排斥嘅能力嘅。咁然後佢相對地咧，佢呢兩層所謂 I field 嘅光劍對撞嘅時候咧，佢因為會產生咗斥力啦，所以佢哋亦都可以擋得到對方。但係其實如果你喺呢個現實度嘅角度嚟睇咧，兩個力場互撞咧係冇咁容易可以擋得低對方嘅。即係例如你兩嚿磁石，如果你將兩嚿例如係N 極嘅磁石對撞埋一齊啦，你都會見到其實如果你知道大力少少咧，就可以衝過咗佢噶啦。咁但係其實咧，呢一個喺 I field 外面咧，其實仲有一層叫電磁場嘅。咁就係我哋現實度有嘅呢一種咁嘅 electromagnetic field。咁就係所謂嘅磁石啊，所謂嗰啲電力啊，咁樣都會產生一個咁樣嘅電磁場出嚟。咁然後你呢兩個電磁場咧，本身其實都唔係好強嘅。但係如果你呢個電磁場再加埋呢個 I field 咧，就可以令到佢有一個更加大嘅力，係可以令到佢嗰、那個算叫做隔得到呢一個咁樣嘅狀態啦。同埋另外一種比較合理化嘅講法咧，其實喺網上面可能比較上少人見過，但係我都同人討論過好多次㗎啦。其實咧，可能呢一種咁樣隔到劍咧，並唔係佢真係可以擋得住嗰把劍，只不過佢哋係有一個叫做自己嘅限制嘅功能，係安全嘅功能，就係、是、當佢哋斬落去嘅時候咧，如果佢哋受到一個阻力咧，佢哋就會停止呢一個腳斬嘅動作嘅。個原因係咩咧？就係、是、因為如果你斬咗落一啲嘢度，係嗰一樣嘢唔可以 contain 到佢自己，即係唔可以驅促到佢嘅嗰啲咁嘅高能量嘅米洛夫斯基粒子嘅話咧，咁佢可能四圍散開嘅粒子就會連佢自己部機都會傷得到。咁於是佢哋就會有一個安全嘅系統咧，就令到佢唔可以繼續斬落去嘅。咁然後仲有就係、是、如果去翻呢啲電熱庫咁嘅狀態咧，佢哋係冇呢個 I field， 但係因為佢哋嗰啲粒子係加熱到一定嘅程度之後咧。佢哋其實係已經電漿化咗㗎喇，咁佢哋呢啲電漿或者叫等離子，英文叫 plasma 嘅狀態呢，其實呢亦都係需要一個好強大嘅電磁場先至可以令到佢保持到一個喺個嗰個斧頭上面嘅嗰、那個維持到個斧頭形狀嘅。咁於是佢哋其實都係相對地喺呢個隔呢、這個光速劍嘅時候呢，應該如果係夠力可以擋得住嗰隻手，或者係佢哋嘅安全系統都係可以令到對方唔會繼續斬落嚟嘅。咁、这、呢個就係主要係呢個格鬥武器係點解可以隔得到對方嘅呢啲咁樣嘅解釋咯。 即係其中如果一方唔遵守，即係如果一方唔遵守呢個原則嘅話，佢死硬㗎喇。 其實如果佢唔遵守呢個原則嘅話，係兩邊會同歸於盡，所以係冇呢個問題嘅。 其實我就想問，即係其實大家有，如果唔係淨係睇 C 或者 W 或者呢啲神怪少少嘅嘢都知道，其實係 MS 之間嘅格鬥戰係其實好危險㗎啦。咁因為嗰個軌道其實即係其實個揮武器嘅軌道係一預先設定好嘅，咁真係會隔到武器嘅機率係其實應該好低嘅啫。 我或者未講返我自己嘅立場啦，其實我自己本身就好抗拒呢一個格鬥戰嘅，不過就其實有好多第二啲原因呢，就令到係喺呢個動畫入面係有必要有格鬥戰嘅，咁其實一陣間由其他人解釋一下啦。咁但係呢，其實喺呢個宇宙戰呢，頭先我講過速度係非常之快嘅，當你接近敵人嘅時候呢，其實你嘅速度可能係講緊係每秒幾公里咁樣嘅速度，咁就算係每秒係兩公里咁嘅相對速度啦，人嘅反應速度係冇快到可以將嗰架機體控制到唔撞到對方嘅。但係如果你距離遠啲呢，你格鬥戰亦都冇可能成功咁樣打到呢個格鬥戰嘅。咁其實個情況呢，就係當你喺呢個宇宙戰嘅時候呢，你唔係可判斷點樣可以格到對方嗰把劍，而係你係判斷點樣攻擊到對方。而呢一個所謂嘅最大嘅攻擊範圍呢，就係呢個斬擊嘅範圍呢，大部分嘅設定都係呢一個由右上斬去呢個左下，或者係由呢一個左上斬去右下咁樣嘅好大範圍嘅格鬥範圍。咁只要雙方為咗攻擊到對方而開始開動呢個叫做動作模組，即係或者我一陣解釋返呢個動作模組啦。咁呢個動作模組開動嘅時候呢，佢哋嗰個動作因為要配合返斬中對方呢，於是就會變成佢哋嘅武器對撞呢個咁嘅狀態啦。 講下啲得意嘢啦，應該動作模組嘅呢就係冇帶嚟添，有兩本書呢，大概一年戰爭戰史係咪，咁又有解釋到呢，即係嗰隻筋冇嚟斬係點，其實係好純粹衝埋去之後脫走，即係唔會係好似我哋睇高達咁打得咁鬼型啊，假圖大戰歌咁格得咁鬼好睇嘅，係唔係咁嘅 concept 嘅，係啦，即係冇咁好睇嘅。不過又講返頭先開個 box 就係阿 Min Search 咪講到嘅，即係其實格鬥戰唔合理嘅，但係做乜要做呢樣嘢呢，咁就牽涉到嗰陣時嗰個設計高達，即係呢一套動畫嘅時候，又係嗰個原則啦，低年齡層向嘅。咁大家都知道射擊係最有效率嘅啦，但係射擊呢喺嗰個鏡頭或者畫面嘅表達呢，就係點樣呀，分鏡㗎嘛，一個 shot 我射出去，第二個 shot 就佢中招，咁呢小朋友呢未必好 catch 到呢 concept 㗎，咁所以佢哋個設計呢要多啲戰鬥畫面呢，就兩隻嘢要喺同一個畫面度隔呢，咁至小朋友自然接收㗎，咁就基於咁嘅信念呢，咁就所以唯一就係劈下劍啊，鬥下斧頭，只會兩隻機械人喺同一個畫面度睇 嘅。我諗我或者補充少少，我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其實又同阿 Ken 頭先講法差唔多啦。咁另外個原因係因為當年都係因為低年齡向，而當時嘅真實型機械人大部分嘅絕招都係攞把劍跟住就斬落去嘅。咁所以咧，喺高達嗰個層面上，點都要即係因為佢為咗要滿足嗰陣時嘅，因為佢嗰陣時個。雖然阿富爺唔想做到咁低年向，但問題佢因為佢要滿足要做呢套嘢嘅話，佢一定要做呢樣嘢。係啦，就正如 G 戰機亦都係啦，都算係其中一個咁嘅產物啦。咁所以佢一點都要做翻一啲係類似斬擊方面嘅動作，令到佢滿足嗰啲人嘅咁樣，令到佢可以繼續拍呢個高達呢個咁嘅產物。係啦。 其實咧，而家下個話題去翻呢個叫做動作模組嗰方面啦，其實。一般人嘅諗法呢，這個動作模組或者可能啲人唔知道動作模組係咩呢，其實呢就係佢每架機體呢自己本身呢係有一套固定嘅動作嘅，即係類似你打呢個格鬥遊戲嗰陣時呢，你例如撳呢個掣呢佢就會做呢個動作，咁例如你連續撳呢個掣佢就可能做一連串嘅動作咁樣嘅做法。咁唔會好搞笑咁係咁做同一個斬法咁啦。係啦，但係其實呢一個軍事上面呢，如果你做一個動作模組呢，其實係可以更加高級嘅。點樣叫更加高級呢，就係、是、我哋可以將呢個變數加入去佢嗰個動作模組入面。即係例如你斬擊呢個動作呢，佢係可以製造咗呢個變數，就係佢將呢一個畫面將佢模擬做一個叫做 2D 嘅畫面。 佢如果有任何佢知道敵人嘅距離嘅情況之下咧，佢就可以模擬到佢係進入咗佢嘅攻擊距離先至去做呢個攻擊動作啦。當然，但係咧佢模擬咗做呢個 2D 嘅畫面之後咧，而家嘅軍事技術已經足以做到係喺冇雷達嘅狀況，淨係靠紅外線同埋呢個可見光嘅狀況咧，知道敵人喺敵人嗰度側邊圍一個方框，咁喺呢個方框上面咧，你就會知道到底個敵人喺邊個位啦。咁但係其實你再做翻一個模擬翻呢個 2D 嘅情況咧，你就可以圍住呢個方框畫呢一個唔同嘅線條。咁呢啲唔同嘅線條咧，你就可以模擬翻其實你把劍斬嘅時候嗰啲線條。咁你如果知道嗰條線條係會經過到敵人嗰部機，你又知道咗佢嘅距離係足夠你斬得到佢嘅，咁你嘅攻擊咧就可以成功㗎。咁於是其實所謂嘅動作模組咧，係可以做得到係，例如係喺呢個方格度做一個斜角嘅由左上至右下嘅斜角嘅直線。如果佢斬唔到敵人，你咪嘗試做一個例如右上至左下嘅直線嚟咁樣去判斷一個到底斬唔斬得中啦。如果都係唔得嘅，就可能有啲直線啊、橫線啊，諸如此類咁樣咧，就可以靠住呢個變數嚟做到一個好少量嘅，唔會每一次攻擊都一樣嘅咁嘅動作啦。咁其實另外仲有好多嘅變數咧，就係例如佢如果係要攞起地下一樣嘢咁樣先啦。咁如果地下嗰樣嘢每次都同佢距離有少少唔同噶嘛，即係有時遠啲，有時近啲，咁佢咧就要識得判斷哦，嗰樣嘢距離咁遠，我就要輸入呢個唔同嘅變數。當然呢啲變數其實全部電腦可以幫手做得到啦。咁咧佢就可以例如可以行前一步啊，或者係例如喺牆上面嘅嘢，佢只要 lock on 咗嗰樣嘢，佢就可以好自然咁樣係。部機體你只要撳咗個掣係，哦，我要執起呢樣嘢咧，咁佢就識得自己去執起嗰樣嘢噶啦。 即係你話去探測敵人個畫個方格同埋執嘢個瞄準器係咪即係好似 RS 七百二個頭上面藍色定綠色嗰個探測器？ 呢個係。 嗱，嗰一個咧叫做主感應器或者叫做 main camera 啦，嗰一個位咧其實係包括咗所有嘅嗰啲 sensor 咧，大部分都係裝曬嗰度噶啦。咁當然仲有其他副感應器，例如佢對眼啊，或者全身其他地方會 sense 到係啲嘢嘅實際上距離佢幾遠啊，響咩方向啊咁。其實呢、這、一個你要判斷到一樣嘢距離你幾遠咧，係有兩種做法。一種做法就係攞一個攞一個鏡頭。由兩個唔同嘅角度去影兩幅唔同嘅相，你只要知道自己兩個鏡頭距離幾遠，個角度係相，即係敵人嘅角度係相差幾多，咁你就可以知道嗰個距離係幾遠。或者你直接攞兩個鏡頭去影咗一個你知道兩個鏡頭嘅距離係幾遠，咁你就好自然知道敵人嘅嗰個角度係幾多，咁亦都可以計到幾遠嘅。其實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嘅所謂嘅三角幾何學嘅咁嘅計數啦，咁大概 form 2度應該會學嘅。 嗱，咁又考下高達小知識啊！講到嗰個自動模組啦，呢、這個 concept 開始喺邊一套高達度隱含咗呢樣嘢咧？啊，犀利！嗯 ，Sentinel 啊，係咪咁早咧？我所知道我可以講啊 ，F91 啊，有冇印象啊？嗰架 MS 上出艦嗰時候，佢想立把槍啦，咁然之後立唔到啦。嗰、那個男長就叫佢：，喂，你用 Octo Mode 啦，咁就立得到啊！嗰一下咧就開始隱含咗咧，咦，原來有啲咁嘅嘢，亦都係解釋咗 Meme Search 後邊嗰扎嘢。 但係其實咧，呢、這個 Gundam Century 同埋呢個初代高達其實都有講呢樣嘢嘅。係啊，不過咧， 呢個對戰二號咧，保人出咗機艙之後，先至立出嘅， 即係嗰個 set 咗個 program 啊。 其實都是講一少少分享啦。我諗我唔使，即係既然即係大家其實坐得低喺度，全部都係啲高達愛好者嚟嘅。即係頭先其實我相信我可能我 miss 咗好多 Miss Church 好精彩嘅一啲關於譬如話係一啲物理學上嘅討論咁樣。咁但係即係都少少同大家分享翻，其實。睇高達睇得開心呢樣嘢先最緊要，即係譬如話頭先講翻楞翻埋少少啦，Auto Mode 嗰度咧，我自己嘅即係個人意見咧，就覺得會係其實都應該係 Last Shoot 嗰陣時阿寶 setting 嗰一扎 Auto Program， 不過 都想聽翻好似有啲其他見解。 我想問一下呢，你話 Automo 嚟講，咁我想問一下機動武鬥轉 G Gundam 呢嗰個 Automo 模式呢係咪都係差不多，即係話是係咪完全係不一樣，同阿寶嗰個駕駛艙完全不一樣，所以真係想問一下。 機動武鬥轉係唔可以撈埋㗎。 呢個如果將佢物理學化呢，我相信會係一個最精彩嘅。 嗱，其實咧，各位唔好咁抗拒呢個 G Gundam。其實呢一套嘢某程度上咧，嗰、那個世界觀可能有少少唔合理嘅地方，但係佢哋 MS 嘅存在咧，係咁多套高達入面最合理嗰一套嚟嘅。咁冇錯啊，喺呢個軍事上面咧，人形本身可能唔係咁有效率，但係如果佢哋係一個咁樣好似奧運咁樣嘅格鬥擂台戰咧，使用呢一個各國最先進嘅科技，去限制咗佢哋一啲條件，即係例如佢哋一定要做人形機去做呢個格鬥戰咧，反而係相對地係好有呢一個合理性嘅。咁當然佢哋嗰啲乜鬼跳落地球啊，喺地球跳翻出嚟啊，呢啲咁樣嘅嘢就有少少過分啦、啊、 一個人可以打爆 MS 喎、啊。唔係一個人打爆 MS 就因為佢啲 MS 嘅設定嘅重量實在太低啦。佢哋嘅裝甲厚度咧，就算係成個氣球咁樣咧，都可能只不過係 4mm 厚嘅鋁片。咁所以呢，各位就可以知道，就算你哋自己冲埋去打拳都应该打穿嘅。係啦，咁而家返返去呢一个动作模组嗰度呢，其实喺呢一个初代入面都有讲过，阿宝嘅动作模组呢係喺返呢个 GM 上面有使用到嘅。咁其实呢一个所谓嘅点解会喺呢个 GM 上面可以使用返呢，就係、因为佢哋嗰度动作呢其实係可以做返同样嘅动作嘅。咁頭先到底呢個阿 Ken 點解話呢個 GM 可以向前斬一下，然後就會向後退呢個動作模組呢，其實都係向呢個高達嗰度攞返塊嘅。咁所以就其實喺初代入面呢個動作模組一路都係有使用到呢一種咁樣嘅諗法嘅。咁相對地，其實如果你用呢啲咁嘅機呢，你就會好似係打緊一個格鬥遊戲咁樣，係一個會有機會會自己死嘅格鬥遊戲啦。咁但係相對地又因為佢嗰、那個會更加多嗰啲加入咗呢個變數啊咁樣呢，你就會比呢個格鬥遊戲聰明一啲嘅嗰部機，即係唔會係咁傻，永遠都係你做嗰個動作呢，佢唔理敵人幾遠佢都會做嗰個動作，即係例如你出星龍拳啊諸如此類咁樣啦。咁明明咁遠你唔好出星龍拳啦，咁 避波 係啦，冇錯啦，呢啲咁嘅如果軍事用嘅動作模組呢係唔會出呢個星龍拳呢樣嘢嘅。咁其實呢某程度上佢因為可以 sense 敵人有幾遠啦，咁其實係可以做返一個兩支杆加埋呢一個兩個腳掣，然後每一支杆上面有三個掣呢，就已經可以好充分咁樣控制到一部人形機嚟到動作。咁呢一個就相對地可能太過深入，就可能要慢慢遲啲搵機會再講過啦。 你話每支杆就三個掣囉，咁樣依家嗰啲 PSP 咁樣如果係功能按鈕嘅話，咁樣就 total 有六個掣啦，跟住再嗰兩個手杆嘅話，咪好似嗰、那個PSP 嘅嗰、那個唔一定 joystick 嘅，或者係嗰啲上下左右嗰啲囉，跟住個腳掣可能其他嘅掣咁樣囉。我諗如果係咁樣整法嘅話，其實一部 PSP 插落去都可以揸到部機㗎喎。仲有一樣嘢就係講起戰場之本啦，講起戰場之本咧，我就留意到一個問題嘅，就係嗰個戰場之本嗰個駕駛員嘅視角咧，其嘅角度咧係喺個駕駛艙嘅高度啊嘛，但係嗰啲機動戰士嘅主要it is said that 個主要嘅camera 喺曬個頭度啊嘛，理論上應該喺個頭。嗰度咁樣應該係咁樣嘅，我諗。 其實呢我嚟講返啦，其實佢即係頭先阿 Ken 都講過，佢係主要喺頭一，但其實喺身體各部分都係有佢嘅攝影機喺度去補完返呢一啲咁樣嘅環境嘅。同埋我就即係其實想問唔知你哋有冇睇過戰場之本入邊個駕駛艙啦，我自己有玩嘅。就其實因為佢都係個 stick 嗰度都係得一邊就得兩個掣嘅啫，其實咁樣已經足唔足夠去控制一部 MS 啦？ 其實呢，如果你話係淨係得兩個掣嘅話，控制其實都唔係問題嘅。只不過三個掣原因係因為考慮到而家其實軍事嘅訓練呢，係絕對會比你普通去玩遊戲更加複雜。咁你睇下其實例如戰機呀嗰啲好多個掣啦，佢哋都要識得點樣用嘅。咁相對地其實所謂嘅 MS 當然佢亦都會有好多其他嘅掣啦。咁但係佢哋作戰嘅時候就只係用到佢哋自己前面呢啲咁樣嘅掣，例如呢個戰機啦，佢哋其實只不過一支杆加兩個掣已經差唔多全部用曬㗎啦。佢哋實際上據我所知呢，佢哋嗰支杆上面嗰兩個掣呢，基本上係一個係出架掣開始攻擊。咁然後到底呢個攻擊嘅動作係發射邊支飛彈呢，其實佢哋只不過係旁邊有四個掣係拍返著邊支飛彈，佢哋 unlock 咗呢，佢哋就會撳發射嘅時候再發射嘅。另外一個掣呢就係佢哋前面嗰支機槍。咁其實好多人都已經話嗰支機槍冇用㗎啦，不過就一路以嚟都係雞肋咁樣，就唔會將佢攞走嘅。 即係同高達炮一樣。 係啦，冇錯啦，就 炮一樣。 係啦，呢一個所謂類似呢個高達火神炮呢咁嘅嘢呢，咁其實永遠都係呢啲所謂雞肋呢，就係以備不時之需。 有好過冇。 係啦，當年真係美軍有一架戰機呢，係曾經冇呢一個機關炮嘅。咁就係咁啱得咁巧呢，就係冇曬飛彈又飛唔走，咁就真係要同人玩空中格鬥戰，佢就偏偏冇炮，咁就非常之唔好彩，咁就俾人擊落咗，咁所以後面就冇辦法加返上去啦咁樣。咁其實就有呢種咁嘅狀況嘅。咁其實仲有其他好多原因呢，例如你火神炮呢咁樣嘅所謂嘅高達入面嗰啲頭頂 60mm 炮啦，其實佢哋仲喺呢一個例如防禦啲飛彈啊，或者係防禦呢、這、一個或者敵人如果衝埋嚟嘅時候，你仍然可以有一個好有用嘅近戰嘅擾亂用嘅武器，因為敵人突然間中幾 60mm 嘅炮彈，就算佢裝甲擋得住呢，佢都會成架機會震嘅。咁係啦係啦，類似會擾亂敵人呢啲係非常之有用。另外仲有一樣嘢，其實所謂 60mm 炮彈呢，其實都唔細㗎，大家攞把間尺出嚟望下呢個 60mm， 即係呢個 6cm 呢，佢哋嗰啲榴彈炮呢，其實嗰個穿到大概係用現實嘅科技啦，起碼穿到 50mm 嘅裝甲嘅。係啦，冇錯，呢、這個 50mm 嘅裝甲其實都唔少嘅範圍，你連續打落同一個 point 嗰個附近呢，其實都應該可以做到幾大嘅傷害。另外仲有一個好處呢，就係佢有呢啲咁嘅機關炮嘅好處呢，就係佢例如佢可以判斷到敵人嘅嗰啲類似係同佢自己嘅距離呢，係可以靠住每幾粒彈佢就加一粒係會發光嘅啦。咁佢哋就可以判斷到例如幾多粒彈先到敵人嗰度啊，諸如此類咁啦，就可以判斷到例如個距離啊，即係唔係個電腦判斷到，係個駕駛員自己本身判斷得到。另外有好多第二啲，例如照明彈啊、求救用嗰啲彈啊，諸如此類好多，甚至係所謂嘅對人員用兵器，就係例如佢如果有敵人係啲步兵嗰啲拎住啲火箭炮衝埋嚟咧，佢啲 MS 如果有火神炮嗰啲，就可以用呢啲榴彈炮嚟直接將佢毀滅嘅，可以話係好殘忍嘅一種武器嚟嘅。嗰邊問，嗰邊有問題先。 咁大聲先。咁好似頭先咁講，你六十 mm。 錄音。 即係好似頭先咁講，你60mm 可以穿到 50cm 咁樣，咁佢啲 MS 嗰啲 50mm 啊，咁多啲 50mm 下親，咁咪話 你講個問題 咧，我呢個係記翻起50mm 咁打落去，但係佢啲裝甲即係嗰啲 MS 裝甲點樣睇落去咁咧？後你即係你六十 mm 打，同埋打落去嗰啲威力咁，同埋佢頭個炮管咁短，即係點睇都兩米咁樣，但係咁即係個彈速初速夠唔夠力打穿佢？其實 係其實咧現實度嘅好多炮彈咧已經唔係淨係靠佢自己嘅速度去穿呢一個裝甲㗎啦。例如有一種叫做 HE 炮彈嘅系列，就係呢個高爆彈。咁 HE 彈入面仲有分呢個所謂 HEI 呢個 High Explosive Incendiary， 或者呢個 HEAT High Explosive Anti-Tank。 仲有一種叫做 HEP 或者 HESH， 即係呢一個係有少少唔同，佢總之係會黐埋敵人嗰度然後爆炸，但係佢就唔係爆穿人嘅裝甲，係用個震動令到佢入面嘅機件受破壞。咁如果講返呢個 HEAP 呢，就係佢射落敵人度嘅時候呢，佢嗰粒炮彈入面就會有一個高熱嘅金屬噴流，其實就類似呢個鞭武器咁樣啦，就會有一個，不過就冇咁高熱量啦，咁佢就大概3000幾度嘅温度呢，就會直接灌注向一個好細嘅 point 嗰度，咁就可以消融人哋嘅裝甲，甚至射到入去人哋嘅好厚嘅裝甲入面嘅咁嘅位。咁相對地，如果靠動能嚟到傷害嗰啲武器呢，就叫做 AP 彈 ,Armored Piercing。咁呢佢就係穿甲用嘅，咁亦都有好多種唔同嘅種類，例如呢個 APFSDS 呢一種咁嘅彈呢，就大家唔需要知道佢到底講咩㗎。咁最簡單嚟講就係、最近嘅呢個重力戰線六一式坦克所發射嘅嗰啲，你見到佢射出嚟側邊會有四嚿嘢掉開，然後佢哋有自己本身有嗰啲定風翼嗰啲咁樣嘅炮彈呢，就係呢個 APFSDS。咁呢一個DS 咧就係代表佢哋會拋棄佢自己外邊嘅嗰四嚿嘢 ，FS 咧就係 fin stabilize， 就係佢哋會有呢個尾翼去穩定佢嘅。咁其實主要呢個榴彈呢、這個所謂嘅火神炮咧，即係高達頭頂嗰個炮咧，佢哋本身係呢個叫做榴彈炮啦。咁榴彈炮咧就唔係靠初速，就係、是、所謂嘅high explosive 嘅呢個高爆彈類嘅武器，佢哋就靠呢個爆炸嘅能量去到傷害嘅。咁如果普通 HE 彈就係飛埋去就嚟接近敵人嘅時候就會爆炸啦，或者係HEAT 就撞到敵人之後噴射呢個高熱嘅噴流入去啦，呢、這個HEAT 就黐落人哋嗰度跟住再爆炸啦。另外仲有一種就所謂嘅自動短片彈，咁喺呢一個所謂神探伽利略入面呢亦都有講過呢一樣嘢嘅。咁佢就靠住呢個佈置呢個炸藥嘅角度呢，就可以令到佢哋一塊金屬碎片咧，喺一個好短時間之內咧，就會變咗一塊好尖嘅破片嘅。咁因為佢呢一個爆炸力就可以再加速呢一個破片，咁佢就相對地就會加咗佢初速，咁就可以令到佢嗰個速度夠快，可以射入某一啲裝甲入邊嘅。咁然後等等講埋呢一個到底點呢一個 MS 嘅頭塞唔塞得落呢個 60mm 火神炮咧？咁其實呢個就一路都好得意嘅，就設定上面呢就有講係用呢個液態裝藥嘅，佢哋同我哋而家平時見開嘅炮彈一大粒後面有埋炸藥嗰啲咁樣係唔同嘅，佢就係得彈頭，然後佢入咗呢個彈呢、這個炮管之後，佢就會喺後面用呢個液態嘅炸藥去注入佢後面，然之後先至開火嘅。咁其實呢一種嘅方法呢就可以慳咗佢哋嗰啲彈殼嘅位啦，咁其實就令到佢嗰、那個相對地就可以慳咗某一程度嘅空間。咁其實如果照睇咧，呢、這、一個高大嘅頭部後面突出嚟嗰一段咧，如果係拎嚟擺子彈嘅話咧，大概都係可以擺到500粒左右嘅。咁500粒，因為佢兩邊一齊射，所以係其實得250發嘅啫。 好啦，咁大家都聽咗好長時間一啲好科學性嘅理論啦，咁可能大家都聽到好攰，咁我哋為咗嚟一個 break 好唔好啊？咁我哋5至10分鐘好唔好？咁一陣再翻嚟嘅。好，我哋翻嚟啦。咁頭先講咗大扎呢個理科嘅題目啦，唔緊要，我今日周圍行好啦。咁啊支咪可以傳俾大家嘛一陣。咁就而家嚟緊咧會講講 new type 係嘛？到底呢個新類型人都好重要嘅，到底係咩嚟嘅咧 ？Ken 同大家講下。 咁即係我講之前咧，都係下面參與好啲，即係新類型人對你嚟講係啲乜嘢嘢先，不如大家隨便講下你哋嘅睇法先。 係邊位有意見咧？我揸 啊，好簡單嘅啫，就係、是、新類型人就係用嚟踐踏舊人類嘅兵器。踐踏兵器係踐踏啊，係 踐踏 啊！ 踐踏舊人類嘅兵器係，仲有邊個有意見？ 似是一個以基因工程去改造人類咯，不停複製。 好，左邊位有意見？ 某個政客的政治口號嚟嘅啫，呢啲係， 即係冇呢樣嘢嘅，係嘛？好 ，New Type 係將啲不合理嘅劇情合理化嘅一樣嘢嚟啫， 一個好好嘅藉口係嘛？好，我邊有意見？ New Type 應該就係、是。代表上咗宇宙嘅人類嘅革新。 啊 ，OK， 呢個係好 original 嘅解釋。有冇人有意見仲？仲有。 可以话 new type 可以话系人类嘅最终进化系咪咧？ 嗯，话最终嘅未必嘅，即系进化嘅一步啦，系啦。好，咁啊，好啊 ，Ken， 哎呀 ，Mip Sir 就又讲 翻嗱。官方嘅設定上面咧，根據呢個 Gundam Officials 咧，呢個 New Type 其實有分兩種嘅。咁兩種咧，一個咧就係佢哋理念上面所謂呢一個自護最初呢個大肯呢個人，或者喺香港譯法係咪叫馬自護好似啊？ 好嘢！最後都要跟啊，跟啊！ 係啦係啦係啦。嗱咁咧，其實咧佢佢嘅 idea 咧就係，如果地球嘅人類去呢一個宇宙居住，然後放棄呢一個地球，令到地球可以嗰啲污染由地球自己本身去清理翻嘅情況之下咧，要喺宇宙居住就必須要有一種進化咗嘅人類去帶領人類嘅革新。咁呢個就係頭先嗰位朋友講過呢樣嘢啦。咁然後大世界上另外一種叫現象上嘅 new type 咧。就係喺呢一個一年戰爭開始研究到，發現原來有呢啲咁樣嘅駕駛員咧，係可以好高度準確咁樣預測到，係預測唔係預知啊，各位係預測到到底會出現咩咁嘅情況，咁佢哋就可以先去做到呢一個反應，咁所以咧就可以有呢個副反應嘅時間，或者甚至有啲人嘅講法咧，就係佢哋會有一個係。感應到人類五感以外嘅一啲嘅嘢，可以令到佢哋知道一啲普通人判斷唔到嘅事物。咁其實咧好得意一樣嘢咧，嗱講真，呢一個咁嘅感覺咧，其實喺呢一個0083入面嘅設定咧，係有解釋到其實係由呢個米洛夫斯基粒子高度散播嘅時候啦。就因為呢個米洛夫斯基粒子嘅活動同埋佢哋呢個 new type 嘅感應係有關嘅，咁佢哋受到呢個米洛夫斯基粒子嘅影響咧，佢哋就會接收到唔同嘅資訊，例如敵人接近緊啊，或者係係啦係啦係啦，呢個可以係啦冇錯，咁暫呢個解釋其實最初呢個咁嘅高度預測咧，就係呢個基斯利亞發現到嘅，佢就係。基斯利亞發現咗呢一樣嘢，其實佢哋呢啲 new type 研究所最初佢研究咧，係要研究到底點解佢哋呢個盧姆戰役入面嗰啲駕駛員係有非常之高嘅生存，即係所謂非常之高嘅生存率都只係得 60% 生存啦，先聲明嘅嘢。咁咧就點解個生存率佢哋話係就算佢哋幾熟悉呢一個駕駛都好咧，其實都係會好危險嘅。咁呢一個官方嘅設定大致上就係咁啦。 係啊，你講。係，首先阿德哥頭先話係聖鬥士星矢係 new type 係嘛？咁其實阿星矢個配音就係阿寶個配音嚟嘅，的確佢係 new type 嚟嘅。O K。 日本同咩都係。 係啦，咁。 香港版啊，都係 new type。係 啦。係啦。咁其實解釋得好清楚啊 ，Mim Sir 同埋大家嘅睇法都啱嘅，即係殘害人類嘅兵器啊。基因改造人啊，政治口號啊，更加重要唔合理劇情咁等等啦。咁其實講翻下嗱，我又係因為呢個變咗文科啦，其實我係社會學啊，以及呢個咩嘅背景啦。咁講翻副嘢做乜有咁嘅睇法，同埋其實我哋想咩？其實幾高層次嘅。咁頭先講到就係、是、好啦，同戴肯個思想一樣噶。點解人類去到宇宙要革新咧？有啲保元嘅話，即係人類喺地球度係相對安全嘅環境嚟噶。即係你唔會行咗出去已經冇氣頭會死咗，唔知喺太空咁㗎嘛。喺太空呢人類比較溫柔暴㗎，即係好容易死㗎嘛。咁呢阿戴肯就會覺得呢喺太空中點解話預知或者個感覺呢，人類就要更加能夠可以互相理解呀。即係人類係去到好有合作性，唔會有咁多誤解呢，呢、這個就係即係我哋人類嘅終極進化啦。其實佢係講緊一啲比較點呀，心理層次呀，同埋人類未來係冇呢個咩啊？冇戰爭呢個咁嘅睇法嘅，咁呢個其實好好㗎。咁近來啦，一個 term 可能會興啲啊。啊，明愛見死不救事件啦，佢話我哋嘅前線嗰個員工缺乏咗咩啊？有冇印象啊？一個幾心理學嘅名，但係如果你有讀嗰、那個，你有讀下係啦，讀下 management 大家會知啊。其實就係講緊個同理心啊 ，empathy 啊， empathy 就即係死啦，講到有少少咩添，算得社會嘅 empathy 就即係切身處地啊嘛，你要代入喺人哋嗰個立場嗰度睇嘢啊嘛。咁其實富野你諗下嗱，同理心呢個字 ，Daniel Goleman 寫 EQ 本書開始紅啦，嗰陣時都係90年代初，但係富野拍高達咧已經係79啦，7980年啦，咦嗰陣時將新類型人咧擺咗呢樣同理心嘅元素，咦你一諗起同理心，你就諗到啦。好做乜阿宝啊同娜娜溝通到啊係啦即係佢係睇即係用一啲得意啲嘅方法去體現呢樣嘢囉。共鳴啦係啦呢個就係講緊人如何互相理解當然佢用一啲神化啲就係即係腦波感應各樣嘢啊但如果講返即係內心嘅層次就即係人與人如果真係可以咁溝通即係如果全部變成新類型人咁就冇戰爭同埋人類嘅繁衍就好啲。咁啊，富野係去到呢個層次度去講嘅，咁所以阿寶娜娜會係咁啦。好啦，另一個阿寶好有同理心嘅反應，你記唔記得係邊一刻呢？係啦，當衛星雷射炮啊，未係大結局，早啲衛星雷射炮一射嗰陣時候，個打擊最大係邊個啊？阿寶係啊，佢話佢感受到十幾萬人即係將會灰飛，係啦，十幾萬人灰飛煙滅啦，咁又係講緊呢樣嘢。咁所以點解話去到 double setter 又衛星跌落嚟啊加汽油啊折道嗰啲咁嘅感應好強啦、啊、其實就係即係咁多幾十萬人嘅悲慘啊嘛佢哋新類型人係感同身受到啊嘛。啊係啦尤其是強化人啊啲技術唔好就好容易頭痛。 我 哋 畫面用嘅字眼 就 empathic 啦。係咪 ?empathic,empathy 囉一樣啊同我哋心理學係啊啲感同身受啊大家但呢個呢僆仔睇唔明啊點係即係我嗰時我睇嗰陣時十歲十歲唔知㗎係而家又讀 management 又讀咩我就諗你咦富野原來想講呢樣嘢你所以覺得係幾開心㗎一件係。係咪嘩好嘢呀、啊、所以我覺得係呀新類型人嘅第一代你就係靠你哋嘅未來嗰個世界。係呀。 係呀。其實大家係呢 part 呢係真係由 Star Wars 度抄返嚟嘅。即係如果大家睇過有睇過 Star Wars, 即叫第一套電影嘅 New Hope 呢咁佢裏面咪就係 Obi-Wan 就死咗都可以同佢講嘢㗎嘛咪就係好似嗱嗱咁樣。咁同埋你話嗰、那個首先啊都話係曾經話個衛星炮射死咗好多人之後佢感應到係好多人死其實 Obi-Wan 咪係死亡星射爆嗰、那個咩、那個、星話。嗰個公主嗰個星啊，咁佢咪有感覺到好大嘅 disturbance 啊嘛，即係對 of force 咁樣啊嘛。咁其實嗰啲嘢全部都係由 Star Wars 度即係感染翻嚟嘅，可以講係。咁不過佢係用咗另一個解釋啦，咁就係叫 New Type 啦，咁就唔係 Jedi 嚟嘅 ，OK。係 又嗱咁講就死啦，突然間講到咩？係啦，講到呢、這個。新類型人啦，咁所以咧，當然嗰啲嘢就會，所以有啲朋友頭先所講啦，即係心起變成兵器就係啦。呢、這個新類型人其實應該就係嗰啲叫做其實副作用就係咁啦。所以頭先 Meme Searcher 講到，因為佢有即係、就是、對人類有感應咁嘅同理心咧，可能呢樣嘢就變咗一種佢對即係、就是、個感覺係會強啲啊。咪譬如可能有一啲容易 anticipate 到彈嘅導向啊，或者有一個講法就係佢哋嗰個空間辨識能力啊。喺個 3D environment 360嘅 environment 佢都好快會感應到即係其實係點樣啊？呢就係新類型人嗰種副產品啦。再加上最重要嘅一樣副產品點解變成戰爭兵器？當然係喺米洛夫斯基粒子底下還能夠遠隔操控啊嘛。頭先所講咧，所以因為有呢個粒子，所有嘅遙控嘅機械都冇曬用啊嘛。但係唯一就係新類型人呢種咁嘅感知能力咧，可以遠隔操控到啲。bit 啊、分爐啊，咁就不幸啦，將呢個能力變咗喺軍事用途咧，就咁邪惡啦。其實咧，所以成套高達係講由富野開始都係講理解嘅，人類透過互相理解就做到呢樣嘢。咁但係啲副作用又變咗可以控制分爐啊，可以咁樣就變咗一個，咁又成為呢個高達嘅悲劇。咁幾好啊，新類型人最後都係悲劇嚟嘅。去到 Vigundam 時代咧，都係冇乜點樣再講新類型人，但係始終有一班人咧。比較個空間辨識能力啊、預知能力強咧，都係做戰爭兵器咁樣啦。 或者咁講，即係其實佢係本來係一樣美善嘅嘢啦，即係人嘅進化係嘛，即係你心靈都溝通本來美善。咁但係你經過一啲獨裁者或者一啲咁嘅政治家扭曲之後咧，咁變成一樣好醜惡嘅嘢。咁呢個係即係佢裏邊嘗試探討嘅即係一個主題之一嚟。 所以頭先咪係啦，我可以攞翻個 box 翻嚟啊！頭先咪勾到零零嘅，零零點解令到我哋即係近來呢幾集啊睇到咁著要咧？就係佢嘗試解釋嗰個轉變嘅過程啊！因為我哋所認知嘅阿寶都係，總之就係變咗啦，係啦，總之就咁勁啦。但係佢而家咧就用薩拿嗰個咁嘅係啦示範啦，再用翻一啲嘢去到解釋啊。佢就用 GN 粒子嘅存在，令到佢個腦量子波就可以唔知點樣就增幅，然之後佢又同阿玲玲成日黐得咁埋咧，又經常喺呢個咁嘅環境底下咧又做啊。所以有少少係即係。側邊引證咗 Min Searcher 頭先講嘅睇法咧，原來米粒同咩啊新靈人能力咧，可能係有關係嗰樣嘢，所以今次零零就有機會啦，即係唔知呢三集點啊，可能講講下又唔講啊。呢三集如果真係咁樣做咧，佢又喺好多情況底下都係想將個元祖連成，就係、是、人類喺咩情況底下革新咧，同埋嗰個程序係點啊，咁所以幾吸引。係啊，佢當然係借咧轉 GN 粒子。即係佢唔係 exactly 一樣，但係佢用 GN 粒子呢樣嘢改咗啦。係啊，所以嗰個力量係差唔多嘅干擾通訊啊，可以浮起啲嘢啊咁樣，都係差唔多嘅能力，係咪 ？GN 係啊 ，GN feel。 高唔高都可以達到觸覺到其他。 我想話，如果而家係咪講緊阿阿里路亞同埋阿索馬皮里斯會係最早期嘅強化人咧？ 係啊，最早期嘅 依、這個其實即係直情係咯，同埋其實即係不過我覺得，如果高達淨係純粹講呢啲new type 之間嗰啲嘢，會唔會係太重複咧？ 你啱啊！即係我幾多咁中意睇呢一個 MFX 咁好啦，係啦，啱啦，因為佢咧係咪重複咧都可以咁講嘅，又講翻幾套高達嗰個發展啦，即係。元祖啦，元祖呢個 concept 帶得出嚟好好啦。Seta 啦就會比開始令人就係、是、令兩派有分別啦。Seta 後期有啲怪力亂神㗎嘛，即係頭先阿姆羅古羅多華講啦啱啦，即係去合理化一切嘅事情㗎嘛。加美油嘅即係 Seta 乜都隔到啦，咩都擋到啦。嗰把咩呀啊係呀、啊、所以無限長把劍呢加美油已經有，唔使等零零嗰把其實係。原來加美油已經有啦，係啦，係係 即係話艾斯亞把刀都係將粒子整出嚟噶嘛，唔係大刀，即係嗰把光激光劍啦。不過佢個 GN 力場又係將粒子，佢又係高濃度嘅。點解呢一個艾斯亞諗呢嗰隻呢把實體嘅劍？捅落去把劍冇溶到仲穿咗。不過喺第二季第一集俾呢一個 GNX 一把激光劍就斬得斷啦。 其實呢講返啦，佢最初嗰把劍呢佢其實唔係一把普通實體劍嚟嘅。佢話佢表面呢又係一陣 GN 粒子。就係專登愛嚟破除呢啲咁樣嘅，基本上係任何嘅嘢都係靠住嗰陣 GN 粒子嚟 cut 嘅啫。因為咧，其實你實體嘅劍啊嗰啲咁樣嘅嘢咧，你斬落去一架咁大嘅，都係用金屬做嘅機入嘅上面咧，其實係冇用噶。即係咧正確講法就係你拎住把日本刀去斬一架坦克咧，大家都好自然知道係冇可能斬得爛嘅。咁就算你將嗰把日本刀放大好多倍，裝喺個坦克個炮台嗰度，係由架坦克好大咁斬落去，都係唔會好大傷害嘅咋。反而你把刀會斷先。好啦，咁其實咧，咁佢就靠住個 GN 粒子，其實某程度上就同埋呢個beam weapon 係類似嘅。咁佢其實去到一個 beam weapon 嘅程度嘅時候咧，頭先都講，其實任何嘅呢啲咁嘅武器都需要有一個力場去包住啲粒子啦。咁其實去到呢一個力場同人哋嘅力場對撞嘅時候，你其實到呢個時候，你咪比邊一個人嘅力場勁啲咯。咁其實相對地似啲咩就係你一嚿勁啲嘅磁石，同埋一嚿弱啲嘅磁石。你勁啲嗰嚿磁石咧， 你咪好容易影響到個弱啲嘅磁石喐，但係你勁啲嘅磁石咪唔會喐咯。就係、是、咁，即係個主要嘅原因就係翻你到底俾大家邊一個嘅出力勁少少啊，或者邊一個集中一啲啊，即係你集中一點嘅攻擊當然會勁過你係分散咗嘅攻擊啊，諸如此類咁樣啦。咁就有好多呢啲咁嘅原因，即係例如如果你將一張紙，你將佢捲埋做一尖一支咁樣嘅嘢，你可以篤穿另外一張紙嘅。但你反而將一張紙，你將佢揸埋一嚿波咁掉埋另一張紙度，嗰張紙一定冇事噶。咁其實咪差唔多咁嘅例子啦。 嗯。系继续撩梯，继续撩梯， 继续要搭翻个啊， 系有咩想问咧？ 其实我都有个题嘅话，就系话 V2 嘅光之翼咧，同呢个 Turn A 嘅月光碟，其实有啲咩分别？ 即系光之翼同月光碟有咩分别？ 我尽量简短啦吓。 应该解唔到嘅，光之翼仲 唔系嗱，呢個光之翼呢其實就是呢個大量噴射呢個米洛夫斯基粒子嘅，可以叫做一種噴射式嘅武器。你可以當佢做一種唔係集速變做一支即係點講呢，嗰啲 beam weapon 嘅，例如你槍呀、劍呀咁樣呢，你都係變一速咁射出去。咁光之翼佢就係大量咁噴出去，完全冇受到控制嘅。拍翼呢係因為係呀係呀。 哇，臨尾可以左右隊啊，每隻嘢㗎嘛。 係呀嗱，咁其實呢大你見到嚟揮劍都得嘅情況啦。你既然係呢一個光速劍係揮劍都可以連住嗰支鞭一齊揮出去啦。咁你嗰個力場控制返佢嗰個拍翼其實都係可以叫做合理嘅程度嘅。咁而且佢力場如果只要唔係咁強啦，你拍嘅時候就會有一個叫做 phase difference 啦，即係喺呢個 wave 入面嘅你可以話叫做佢有少少嘅差異，咁就會好似拎住一條繩喺度揈嘅時候，咁佢咪會有一個唔同嘅扭曲嘅狀態，咁其實就會有個拍翼咁嘅狀態嘅。月光碟呢就係、是、一個好機械，完全冇任何嘅難度嘅一樣嘢，佢哋全部都係呢個叫做納米機械，佢全部都係一粒粒好細粒嘅機械，叫做機械人咁樣嘅嘢啦。咁佢散 係咪有啲似嗰個咩地球停轉日裏面嗰、那個大怪獸咩？ 冇錯，有啲似。 科蘇曼佬。 係啦係啦，咁其實呢好多嘅故事入面都有呢啲咁嘅有好多唔同功能嘅呢個納米機械嘅。咁呢個月光碟就係由利用呢啲納米機械去到做一個有兩種用途啦，一種呢就係去將人哋嘅機體拆解。另外一種呢就係將佢哋嘅能量抽走，令到佢哋唔可以喐。咁後面嗰個能量抽走唔可以喐，其實就相對地係保存咗個機，令到佢可以好耐之後都仲有得喐嘅。另外一個呢一、這個破壞咁就當然直情變咗粉咁，你冇得用啦。咁可能如果難少少嘅嗰啲納米技術嗰啲咁嘅嘢，就今次唔講住，有興趣就大家可能下次再問啦。 要覆翻話 UC 係咪好多新類型人好濫傷？應該唔係啦，先所講數到 Seta 同 Double Seta 啦，已經俾真實派嗰啲話怪力亂神啦，咁所以收斂咗嘅。你而家數翻即係高達嗰個喺七九年到而家嘅歷史啦，係高達 Seta Double Seta， 咦之後見唔掂咯，所以兩套 OVA 咧0080同0083啦，已經差唔多冇呢個 type 嘅元素啊。咁邊一樣啊？哦，係啦 ，New Gundam， 因為點解怪力亂神？因為富野做翻自己嘅嘢啊嘛。但係你怪力亂神，但係佢都係講緊人類嘅美好嘅，最後個共識就借住呢、這個。米粒以及借住呢、這個又係講返嗰個大家點呀，都係同理心嗰樣嘢，一班人救返地球，佢都比較係正向向返呢方面嘅。最邪惡就係去到 V 跟林就真係暴走啦，但亦都要知道，因為嗰陣時富野佢自己本身都真係有情緒病㗎，即係佢已經喺無論事業上同埋佢嗰陣時嘅心理狀態呢都係唔想拍高達㗎，咁所以呢個情有可原㗎喺嗰一刻。 其實另外一樣嘢就係馬沙反擊其實喺0080同0083之前嘅，咁所以就佢一路都係副嘢做開嘅嗰一套，就佢當然喺馬沙反擊佢自己做返，咁但係就之後就你見得到佢係慢慢就冇咗，即係由其他人拍就已經冇咗呢樣嘢。咁反翻過嚟一樣好得意嘅就係0080一開始第一集播完之後呢，副嘢係大讚呢個0080拍得好真實嘅，佢只不過係彈佢，例如喺呢個殖民星入面點解隻渣鼓跳起，佢哋望上天空係望唔到殖民星對面應該 6.5 公里之外嘅嗰個地面啊，同埋話佢哋點解學校竟然冇停課啊，諸如此類咁嘅嘢啫。 係咁講埋 close up 埋呢個 NT 嗰樣嘢啦，咁係之後係即係講得唔高明，其實初代高達唯一就係講 NT 呢樣高明，所以話點解會欣賞而家 Double O 呢，哈仲有中間有一代呢唔係 UC 嘅高達都講新類型人呢就係 X Gundam 啦，亦都講得十分之唔高明，所以唔講啦。即係點解話令到00係值得欣賞呢，好似係可以好高明地講返呢一個反戰呢樣嘢啦。 我有樣嘢就想問一下，嗱呢、這個呢一、這個唔係基拉喎，薩那、沙池仲有路易斯，佢哋唔係新類型人啦，不過唔知點解喺第二季次有一集，佢哋好似係成個畫面白曬，然後通啲心靈通曬。 可以 講， 我呢個有解釋嘅。 呢個而家有留意00有解釋啦，佢係。當 Double O 開嗰個 engine 喺個 Double O 嗰個 area 裏面呢咩咩呀量子定 GN 粒子係啦，就會係好高濃度量子化底下呢，咁可以 facilitate 到佢哋人與人之間用呢個心靈溝通㗎。即係喺嗰個情況底下呢，就你縱然你嗰個發展未好高呢，但係大家浸淫咗喺粒子底下你係做到呢樣嘢。咁所以佢係解釋曬所有攞票啊溝通嗰個情況呢，就係啱啱咪開完之後嗰啲咁嘅情況呢，你就會知道咗呢樣嘢嘅。攞票係唔知內地用語定係咩嘛，係咪 最有問題嘅係佢好似話係如果係喺 GN 粒子影響之下受傷嘅話，好似話係回復唔返。 是啦，這個就是這三集的謎團啦。薩那就是中了他師傅那下紅粒子槍之後，但是又平時又浸得多在綠粒子底下，就有這樣的變卦出來啦。所以看這三集是不是想解釋這件事啦，這一刻都是未知，但是就是想講就是綠粒子那個就是怎樣幫到人類，我想就是將會是這樣講，因為薩那接觸得他有隱含，即是牽講啦，佢雖然係紅粒子受傷，但係因為經常喺綠粒子環境底下呢，促進咗薩那個變革㗎。但係都要睇呢三集係咪想咁樣解先。 呢個可能有啲似 G-Stone 啊，勇者王啊，唔係真唔係真係可能有呢個橋擺落去，真係。 勇者王啊， 係即係佢係一個係治愈啊嘛，即係佢本身嗰個係，即係你從寫故事嘅角度係的確係咁樣係。 NT 差唔多啦，系啊，咁我又插播一下呢一個些少科學上啦。頭先就聽到其中一個朋友講嘅係呢個基因工程呢樣嘢咧，咁其實就係翻呢個 C 入邊就呢一個香港無線好唔負責任嘅譯法啦嚇。咁呢一個新人類呢樣嘢咧，其實就正確講法呢個 coordinator 應該係呢個調整嘅叫做調整者啦。咁其實就呢一個響 C 入邊其實唔係冇講過新人類嘅。大家都可能好忽略咗一個一開始好冇耐就講過咧，呢一個第一個唔係喺呢一個第一個調整者，佢爆曬呢啲資料出嚟嗰一下咧，佢話點解佢叫做 coordinator？ 佢唔係因為有受到呢個基因調整，佢話係因為佢哋係將舊人類同埋新人類之間嘅一個橋梁，佢哋係要唔係進化出嚟，係用舊人類嘅一啲特性去調整到佢係。比較上是有曬嗰啲優點，而係少呢個缺點嘅人去做一個協調，同埋呢個新嘅進化咗嘅人類做中間做一個調整咁樣嘅意思嘅，其實係。佢都係Kira 其實都係調整嘅。唔可以話最接近，因為喺成套嘢入面係冇講過任何新人類係咩嘢嘅，佢只不過提過佢覺得會有一種進化咗嘅人類，係其實係呢個人自己嘅理想，係一個佢嘅概念，其實係冇任何嘅像，即係冇好似喺呢一個 UC 或者其他嗰度話有已經有一種進化咗嘅人出嚟嘅，係咁其實個可能個概念就會比較上似翻呢一個UC 入面咧，其實一開始呢、這個自護大肯是沒有很明確地知道是有新人類這種東西出現的，他只不過說他希望有一種新人類可以帶到人類革新，那就相對地又可能比例如比基連這樣拿了來到講話什麼 Sci-Free 宇宙居民全部都已經是新人類來的，所以我們將會帶領人類革新的，那就其實不同這種想法。 即 係而家呢一種咁樣屬於叫做政治宣傳目的咯，係啊，即係以一個點樣去統一即係當其時類似德國嗰、那個係希特拉當其時所講嘅就優等種族嗰個咁樣嘅宣傳方法，其實。 系冇错啦，冇错啦。希特拉讲嘅呢个所谓金发碧眼，即系呢个金发绿眼呢啲咁嘅人咧，大家见到希特拉其实系呢个深啡色或者甚至应该系黑色嘅眼同埋头发嘅，所以呢一个系非常之搞笑，佢自己否定咗自己存在嘅。 好，咁讲晒呢个 new type 未咧？诶，咁啊讲少少关于嗰啲机设人设啦。咁其实就唔可以唔记得有呢个大河原邦男同呢个安彦良和啦。咁啊，但系。大家咪覺得今日好歐咧？呢兩個人士已經係嘛？ 唔係，我永遠都係覺得，我永遠都係大河源呢種咁嘅創意係冇任何一個超越到嘅，同埋佢嗰陣時喺80年代一路去到太陽之牙、裝甲騎兵嗰啲，基本上超班同埋成為咗一個殿堂級數。咁而家話佢都係應該啲 linear 稿，大家會覺得佢開始畫得唔靚咁，但係係畫得唔靚。但係如果講創意，譬如 Freedom 嗰支炮點樣扭法啊？各樣嗰啲嘢，我覺得佢仲係創意無限嘅，即係飛龍之炮又開翼又扭翻船咧，其實係幾即係仲係幾 sophisticated 嘅個 mic 係。 其實咧，我個人咧就反而中意呢個大河原邦男嘅嗰啲戰艦啊，嗰啲咁嘅設計嘅。其實咧，佢例如呢個麥哲倫同埋呢個薩拉米斯號啦，嗰啲炮塔嘅分布咧係遠比其他人設計嘅好嘅。佢係喺任何嘅角度都可以保持到非常之多嘅炮台，可以扭到去指到敵人嘅。 即係唔會自己射翻自己啊嘛？ 唔係左邊，唔係左邊彈完比較薄，係白色基地號。即係咧，其實呢個左邊彈完較薄呢個阿加馬級咧，已經你見到係點解佢左邊彈完會薄咧？就係因為佢係用呢個雙圓嘅設計。於是呢一種喺宇宙度係非常之唔適合嚟做對應，不過新亞加馬級都唔係好多去邊。 係咯，即係呢兩種係唔好。 你甚至去到呢個拉格林級，佢都講過左圓彈幕太薄呢樣嘢。反而白色基地號佢冇講過。 係啦，咁其實大家唔知知唔知咧，高達啊，即係原來佢唔係完全係原創出嚟嘅，咁原來係受到一套咧叫做。Starship Trooper 啦，即係大家睇過一套好爛嘅西片叫做《星河戰隊》。咁但係咧，原來嗰套嘢係拍得爛嘅，原來個原著小説都係寫得非常好嘅。咁其實呢套小説spin off 咗好多嘢啦，例如呢、這個跟 Buster 裏面打蟲嗰啲咧，原來都係由呢度演變出嚟。咁呢、這個當然咧講埋呢一 part 先，咁就係個 Power Suit 呢樣嘢啊。咁就係呢個 Starship Trooper。 其實咧，同Gundam有關嘅咧 ，Starship Troopers 入邊嗰啲人啲軍服咧，如果大家有睇呢個 G Savior 呢套真人嘅電影咧，入邊嗰啲人嘅軍服同埋 Starship Troopers 嗰套係完全一樣噶，佢哋嘅道具係用翻嗰一套 Starship Troopers 嗰一套嘅道具。 系啦，有幅图啊！ 呢件咁嘅衫咧，就系 mobile suit 嗰个 original 嘅 concept 啦。 哦， 所以佢一件三米嘅着喺身上嘅人形嚟噶，但系新 Y 当然唔俾阿安彦良和做一个三米机人出嚟就死啦。 2.5米，二点五米， 2.5米 系啊。咁呢个咧，佢叫 power suit 就系 Starship Trooper 里边嘅，即系佢哋嘅一个基本嘅装备。咁原来好重嘅，有成吨重嘅系嘛？好重。好重嘅。咁佢最初嗰陣呢引入呢樣嘢嗰陣呢佢哋真係初咗最有諗過真係用呢樣嘢擺落個卡通度。因為其實個卡通呢最初原創嗰陣佢哋就係冇機械人㗎。因為佢哋個構思係嚟自大和號啊即係宇宙戰艦大和號。咁只不過一架好似木馬咁嘅樣嘅船就載住一班15少年漂流記啊呢個好緊要。咁載住去打啲外星人就係照星人。真係如果大家睇返真係原本嗰個設定係真係咁樣。咁後咩當然啦玩具商覺得咁搞錯呢套嘢賣咩咁我。咁賣隻船咁喂加啲機械人啦大佬。咁跟佢結果就其中一位即係好出名嘅一位嘅即係寫科幻小說嘅一位作家呢個名係邊位一陣搵返俾大家。咁佢引入咗呢個概念就介紹俾佢哋啦咁佢哋就嘩嗰正喎咁但係後咪嗰個公司都覺得喂唔得喎你整隻咁細嘅嘢咁。 有 謙㗎嘛。唔係係另一個嚟㗎就係 Dirty Pair 嗰個作者。係我就搵個名俾大家。係呀。佢哋就結果做咗個妥協啦咁喂你得 2.5 米高咁而家最弊嗰時最時興嘅機械人啊起碼都有50米到100米咁高㗎喎。 咁點算呢？咁佢結果就回歸返去鐵甲萬能俠嘅高度啊，因為鐵甲萬能都送算係超級機啊，咁但係佢都係18米嘅啫喎，咁你就跟返呢個18米設定啦，嗱呢架唔好話唔係超級機啦，元祖嗰架都係18米，咁結果咁就 pass 咗，咁之後呢咁亦都即係改名啦，係咪？咁最初改咗好多名嘅，所以又跟 boy 又咩 freedom fighter 咁叫過好多名，咁最尾出資係因為當時好興查理士波朗神嘅一個嘅廣告啊，咁 Mandom 咁。咁佢哋就以个抌字佢都好正喎，咁唔知点解就加埋佢啦。咁当然即係亦都 freedom 呢亦都同 freedom 係有关系啦。咁索性就将跟 boy 就改成跟 抌 咁样啦。咁有冇补充呢？ 係啦，其实呢咁就仲有一个原因係18米呢，就係、是、人嘅10倍高啦。啲嘢就容易啲讲嘅，其实就人哋容易啲，即係好容易想象哦，人10倍高度都系几大呢咁样。咁其實呢一個某程度上都可以諗得到係到底佢嗰個 size 係咩款啦、啊。咁就相而且係例如啲重量嗰啲，佢當時呢亦都用一個好簡單嘅計算方式呢，就係、是、如果一個人佢放大咗10倍，咁佢個容量呢就會係大1000倍，咁個重量亦都係大1000倍嘅。咁嗰陣時啲重量設定下嗰啲冚唪唥都係用呢啲咁嘅方法計出嘅，其實。 即係照你咁講，佢應該都係每一隻高達都係固定嘅數字，不過係每一隻高達有唔同嘅重量、唔同嘅大小咁樣。 咁其實呢就好容易明白嘅，咁呢個世界亦都有唔同高度、唔同肥瘦嘅人啦吓。咁另外最後就係你唔同嘅人拎唔同嘅裝備呢，即係例如你拎支 P90 同埋拎支呢一個650嘅唔同款嘅槍，或者你可以好似呢一個 Rambo 咁樣拎住支好勁嘅人類拎唔起嘅嗰啲咁嘅六年裝嘅格林機炮咁樣，嗰方面嘅重量亦都會唔同嘅。咁即係你諗下，即係由呢個 150cm 高嘅人同呢個姚明嚟比較，個重量同埋個高度都好明顯係會唔同啦。咁其實主要就係有呢啲咁樣嘅分別。咁當然亦都係你亦都多啲咁嘅唔同嘅數字，亦都唔同嘅高度啊咁樣啦。你出模型嗰陣時有少少高高矮矮咁，就可能會好睇少少啦。如果唔係隻隻一樣高度一樣款，咁就當然冇咁好啦。 咁頭先大家睇過嗰幅宇宙戰士啊，即係嗰個 Starship Trooper 啦，日本譯做宇宙之戰士。咁其實嗰幅圖啊，原來就係超時空要塞入面嘅公武一季畫㗎喎。大家可能唔知道，係啊，係啦，係啦，係公武一季係。咁設計嘅唔係應該係公武一季設計嘅。咁畫嗰、那個即係嗰個 Illustrator 叫加藤直之咁樣。咁佢哋嗰時咧係搞咗一大堆啲咁嘅裝甲服系列嘅即係嘅作品，咁大家可以翻去揾下。咁後尾當然亦都加入咗即係二 set 嗰陣永野湖啊、出冤語啊、卡多奇啊啲後來啦，咁甚至有個鬼佬叫做Sid Mead 咁呢個好出名啦，就係、是、呢、這個Bray Runner 啊嗰、那個嘅設計者啦，咁設計一隻大家好憎嘅一隻高達，就係、是、Turn A Gundam 嘅，咁亦都後尾亦都衍生咗好多其他嘅作品啦，曾經亦都提過，即係 Macross 都算係一啲有關嘅嘢啦，咁係裝入騎兵啊呢啲咧，咁或者大家可以講下。 都係數返大河源嗰個機設呢，點解咁鬼勁呢，就係佢喺根林固然係好出色嘅一個機設啦，但係最緊要我哋成話根林最強就係佢衍生作品嘛。咁有時好隨意，有時有模型情報啦，又或者人哋出電影又要畫下啲手稿啦，咁有時大河源呢就有呢啲咁嘅創意，即係將啲渣古改下少少位呀，咁就變咗黑三連星高達啊，或者唔同嘅用色啊等等呢，就係、是、借住呢啲咁嘅 side product 呢，就支持住整個高達嗰個咁啊呢個商品史啊。因為其實你見電視版隻隻出曬㗎，好犀利，因為紅啊高達即係嗰陣時嘅時代，連飛機啊應該咩都出曬，飛機戰艦乜都出曬，係啊。 即係應該一大堆嘢都出曬，就係、是、唔出六一式啊，冇錯啊呢一、這個各位，而家終於出翻六一式咧，呢、這個就好開心嘅。嗱咁其實就照睇翻咧，佢自己本身呢個大河源邦男佢嗰啲設計咧，的確係有好多種唔同嘅款啊，諸如此類咁樣咧，係佢自己由頭設計咧都可以做到好靚咁樣嘅。好多人而家覺得呢、這個例如卡托奇呢個卡托奇下邊咩，佢講即係佢設計嗰啲機全部好靚咁樣咧。其實佢嘅所有機大部分都係由改呢個大河源邦男嘅嗰啲機 改出嚟改到做一架好靚嘅機。而佢自己設計嗰啲機其實呢大部分人係好難諗得到佢成架機係點樣㗎。即係俾一個例子啦，例如呢一個 S Gundam 係已經佢設計自己一手一腳畫出嚟係叫做比較出名嘅機啦。咁但係如果你突然間問一個人喂部 S Gundam 點樣㗎咁呢，其實係好難形容得到佢係點樣嘅。甚至好多人呢係嘩我好鍾意 S Gundam 㗎，但係跟住佢可能係你問到佢點款嘅呢，佢可能係即刻突然間係咦係喎點款嘅呢。即係的而且確有啲咁樣嘅人存在嘅，因為佢嗰個設計呢相對地比較複雜啦，同埋其實就算你話佢一手一腳設計，其實佢只不過係將呢個 Double Setter 呢部機嘅設計改咗做比較上似呢個 Setter Gundam 嗰啲咁樣嘅款，所以先至會有呢個咁樣嘅比較上多人認識到嘅設計。咁而家相對地例如呢個 Unicorn， 咁佢例如都只不過係將呢個 GM 同呢個高達合併埋一齊加隻角上去咁解嘅。 所以如果講返即係個 design concept 呢，可能大家你一講你都會知嘅。一隻渣鼓個形象呢，唔知係副嘢有冇 input 啦，但係即係大河設計啦，可能兩個都有。渣鼓個形象就係一隻羅馬嘅武士嚟㗎。係咪你諗下幾似喎。係啊。係咪你咁想㗎。其實嗰、那個渣鼓嘅造型喺某一個即係美國嘅科幻片係出現過嘅。聽哎呀，我睇網嗰度咧就話好似話係信科斯曾經拍過一套電影咁樣，裡面嗰啲嘅怪獸裡面就有隻係嘅怪獸係好似渣鼓樣嘅，跟住就所以咧就佢可以直接咁樣拎咗嗰隻嚟改咯。 我相對地講返啦，其實大河原邦男設計嘅渣鼓同埋富野自己一開始嘅渣鼓呢個樣差好遠㗎。富野一開始嗰隻渣鼓佢真係好求其草稿料嗰隻呢，其實佢只不過將 Star Wars 入面嘅白冰加兩隻角上 去。係喇冇錯，其實根本渣鼓個基本形象呢係撈埋咗幾樣嘢。咁你發覺呢佢同白冰呢係有好多共通點，雖然你睇佢實體唔似㗎。當你玩一個 design 嗰陣呢，你最好就將嗰啲本來凸嘅嘢玩到變咗粒，粒嘢變咗凸。嗱，咁其實咧，你發覺呢個白冰個額頭上面咧係有一瓣黑色嘅嘢嘅，嗰瓣黑色隔離咧亦都係有一格嘢嘅。咁嗰格嘢後屘就變咗渣鼓凹咗落去嗰個玻璃嗰位。咁佢白冰側邊亦都有啲好似排氣口咁樣間間咧，咁就變咗啲喉咯。咁佢其實即係改出嚟嘅，用白冰。咁同埋咧有一樣好大嘅特徵咧，就係佢用咗呢個太空堡壘卡拉迪加係嘛？是那些機械人，咁就係佢隻眼咧，就係有個紅燈左右走。咁其實紅燈左右走當然係最早係 Night Rider 嗰個車嗰度走出嚟啦。咁鬼佬唔知點樣好鍾意咧，整個紅燈左右運運運咁，佢就表達嗰個機器喺度運作緊，或者個電腦運作緊。咁佢就攞咗呢條橋啊，即係擺落個渣鼓度用啦。咁當然渣鼓隻眼咧唔會不斷咁左右走嘅嚇。你咪要補充啊，韓永，我今日第一次講嘢喎。 泰山嗰間公司拍過一套卡通嘅，那個其實個主電腦都係咁嘅樣嘅。 哦、oh, ，OK。形 有個係啦，咁講翻嗰啲咁嘅形象就係啦，大魔咧就係一隻嗱老虎係一隻型啲嘅咩啦，大魔只劍士嚟㗎，即係日本劍道嘅劍士嚟㗎。咁然之後強人好易明啦，唔使講都知道，歐洲好型嘅騎士啦。勇士系列就系边一种嘅武士啊？印度嗰三条鸡尾啦，同埋佢嗰个藤牌啦，咁所以咧呢啲就系高啲嘅设计嘅，即系嗰只嘢几形象化，咁所以话点咧？卡托奇一路做啲 refine 咯，即系只好市正嘅高大系好市正，但系喺个形象化个概念上咧系唔及呢、這个即系大河原嗰时咁有味啊！咁扯到大河原呢度讲太阳之牙啦，之后红嘅。好似話嗱啲軍事迷之啊，鬥軍嘅四方形嘅倉啦，以及啊烏蠅頭嗰隻圓形嘅倉咧，係 base on 二戰兩款戰機嗰個機倉咧諗來咁，所以係好服啊。 阿帕奇直升機啊嘛。揸鼓隻眼攞嚟通訊？ 有通訊。 向呢個 M S Signal 入邊咧，佢曾經拎過嚟做打呢、這、一個摩斯信號。但其實摩斯密碼，如果佢打嗰段咁嘅情況咁長嘅時間打到嘅嘢，其實都只不過係我係馬殺。即係成套嘢入邊，佢打咗咁耐咁多嘅信號，其實只不過係講到一樣嘢，就係、是。 我係馬莎。 佢個姓比較長啲，你知道馬莎。 係啊係啊，咁呢個就非常之冇錯啦。即係可以打到嘅咧，如果你照拼翻就係 I am Shah Asnibal。咁就已經完㗎啦，因為佢要逐個英文字母打出嚟。 所以呢樣可以證實咗馬莎樣都快，打字好慢。 其實我想問翻查布羅嗰四聖獸係咪都係佢設計㗎？ 大 學 院當然係。可以解一下四聖獸。 係啦係啦，可能有啲人係唔知道呢個咩叫做四聖獸嘅。咁其實咧就喺呢一個 MSV 嘅系列入面咧，最初嗰陣時喺呢一個動畫入面就冇出場嘅呢四隻嘢。咁就只不過因為四隻其實就完全冇出過場嘅，你可以話佢冇嘅，佢係呢個 M 一路去到呢個 Double Setter 嗰陣時先至有出場嘅。咁但係相對地咧，佢喺初代度只不過係啲圖蹟同埋實際上喺設定上面咧，喺呢個 MSV 佢畫翻呢四隻出嚟咧，佢全部都係話係有好多嘅原因，所以令到佢哋出唔到場嘅。咁其實呢四架又係包括呢一個係 MSM03系列嘅其中一隻改良版，呢個 MSM03H， 呢一個 MSM04 嘅改良版，然後就仲有呢一個 MSM08， 係啊07同埋08嘅07嘅改良版，同埋一隻08嘅直接係。係啦係啦，最近 我哋講翻僆仔點樣叫啲四聖獸啦，魔像你會邊隻啊？有冇叫過啊？係啦，魔鑽啊，係。咁仲有點樣形容嗰兩隻？係啊，冇嗰隻放飛刀嘅魔蟹，我細個就係咁叫嘅。知唔知邊隻啊？放飛刀嘅魔蟹，係啦，仲有最後嗰隻，係啊，嗰隻覆眼嘅沙蟹，點解覆眼啊？嗰個眼球好大噶嘛，係啦，呢個就為之四聖獸。咁其實點解係出過場咧？有㗎，雷比爾將軍同喺聯邦軍做 briefing 嗰陣時咧，咁有介紹到後面咧有四隻嘅組圖啦，就喺嗰度出場啦。呢個四聖獸係爭少少嘅，咁呢啲好得意嘅樂趣味啦，係啦。但係點解出到模型咧？因為所有高達嗰陣時應該出曬啦，電視版出嘅，咁又先未有 MSV 之前咧，就係偶住呢四隻嚟咧出模型嘅。咁所以我睇過嗰本。而一本書咧，應該近兩年出就係講高達初代高達歷代嘅 box art 咧，唔知有冇睇過啊？有冇印象啊？講初代高達嘅所有嘅封面咧，佢講曬咩截至嗰陣時賣咗3億8千盒啊，同埋佢數翻住嗰個即係個銷量咧，魔像係好高銷量嘅出嗰陣時，勁過咩好犀利嘅，呢、這個都係嗰啲好得意嘅啲 information。 兵低要搵錢啊，咪翻版再翻出咯，系咯。其實咧，大家咪覺得嗰四隻嘢個樣好怪咧，係咪好熟悉咧？其實亦都，但係其實咧，大雄幫係咪長期幫呢個小商俠設計嗰啲敵人機械人嘅？咁，所以佢後屘即係呢啲設計係有少少嗰啲感覺。咁當然即係放棄咗啦，即係呢啲稿係出唔到街嘅。咁 賣到模型啦， 唔係因為你後尾太勁啦，佢曾經畫過任何即係掉咗自己攞嘢都炒翻出嚟出㗎，你冇辦法啦，大佬。係係係啊，唐伯虎啊，的確係。咁大家仲有冇啲 spin off 嘢，或者第二啲機人卡通片啊，或者佢真係真實係咧，就係高達即係創建出嚟嘅一個系列啦。喂，頭先我你之前咪問過呢個咩消失嘅 Super 呢、這個係咪其實都勁似高達，就係、是、呢個原。機戰原創機係咪？ 係啦，呢、這個機戰喺呢個超級機人大戰第四次超級機人大戰入面，就係、是、由呢個真實系嘅主角機換機嗰一架好似高達咁嘅機，咁就新一啲嘅人可能就會喺呢個 Alpha 之後嘅系列呢，就會有一個叫做 Vanishing Trooper， 咁就係叫做中文呢係譯做呢一個空鳥，係啦，或者譯音呢叫做曉擊霸。咁呢一架其實最初嘅時候就好普通嘅架機，咁就用呢個叫做黑洞引擎嘅。咁照講下個歷史呢，就呢個 Alpha 入面呢，就呢一架咁嘅嘢就深刻就變咗 Vanishing Trooper， 就唔知點解係從來唔出場嘅。咁佢就話佢係經過事故呢個消失咗咁樣。咁就話個黑洞引擎暴走就成架嘢唔見咗，但個駕駛員冇事㗎，其實個駕駛員呢冇死到，唔好話冇事，斷咗手。咁斷咗手其實係邊個呢？就係後尾嘅呢一個 SLX 嘅 R2 嗰個駕駛員，就係 R2 個駕駛員，佢就斷咗手，就係因為佢做呢個測試駕駛員嘅時候，就架機嘅黑洞引擎暴走就吸咗佢。 係啦， 係啦，呢一個係 完全有。 其實咧就好得意嘅，佢就個原因係因為咧，喺呢個第四次同 Alpha 之間咧，雖然都出過 F 啦，咁其實 F 系列之後就 F 基本上係第四次嘅改良版，加咗好多故事咁啊算嘅啦。咁但係就佢哋有一個叫做 Winky Soft 嘅公司嘅，咁呢個 Winky Soft 嘅公司咧就同埋呢個眼鏡廠呢個 Ben Crystal 合作出機戰系列，一路出到 F， 出到 F 之後咧，佢哋就somehow咧呢個 Winky Soft 就自己走咗出嚟，脱離咗呢個 Ben Crystal。咁呢個 Ben Crystal 就同佢哋傾唔掂數嘅一定程度咧，就係卒之佢哋嗰啲機體啊，即係例如魔裝機神啊嗰啲咁嘅，佢哋完全自原創嗰啲機咧，就全部係佢哋可以用，即係呢個 Ben Crystal 可以用呢啲機，但係佢哋唔可以用嗰個世界觀，所以就後面 Alpha 開始啲世界觀就所有原創嘅世界觀就全部改曬嘅。咁其中呢、這、一個咁呢一架咁嘅機咧，佢哋嗰啲呢、這個叫空鳥系列咧，佢哋都要改過曬，佢哋要有 Mark II 啊、Mark III 咁樣出場。但係第一部機咧，佢哋要改一改係，哦，佢係冇黑洞引擎嘅，佢係黑洞引擎嗰架係暴走，所以爆咗，然後後面出嘅係用一個普通嘅引擎裝翻落去嘅。咁所以後面有架綠色嘅，但係一樣咁款嘅走翻出嚟。咁呢個機又點解咁似高達呢？其實就因為呢個 Katoki 嘅設計咧，咁佢自己本身大家都知道，佢除咗呢個 Virtual On 出咗名之後咧，由呢個 S Gundam一路玩落嚟，佢一路都係玩開啲高達系嘅嘢咧，你就見到其實佢本身係冇乜點諗過話整啲唔係高達嘅嘢落去。 或者其實 Virtual On 都好高達嘅，而家係都話。 其實佢就係 Gundam Maker 嚟嘅。 其實嗰個阿卡就係嗰個 Gundam Maker 嚟啊嘛，其實話唔定佢就係高達。 太害遠只係高達。 我其實想講講，我反而覺得因為。Katoki 好多時好似阿 Ken 或者其實好多時佢 refine 其他人嘅作品而出名，佢可能佢做呢、這個refinement 係做得好靚，好有真實感，好 detail 啊咁樣。但實際上佢 in terms of 創意方面，其實你其實數埋佢究竟有幾多個係真係佢自己原創出嚟，而係你覺得好有特色嘅咧，其實又唔係好多嘅啫。其實睇落去係。 其實咁照數咧，就係呢一個由呢一個 S Gundam 開始，佢可以玩出呢一個 Deep Striker 呢一架機啦，然後就仲有呢一個係GP03 啦、V2 呢啲機咧，其實都冚唪唥係 Katoki 設計嘅。不過咧，一個好得意嘅一樣嘢咧，就係呢個 Katoki 咧，其實喺呢一個 Double Setter 嘅時候咧，佢係設計咗架機，但係冇人知嘅，係喺呢一個 GM3， 其實係佢設計嘅，只不過咧。反而佢嘅機俾人 refine 咗做出場嗰一架，然後就加咗另外嗰個 refine 嗰人個名字上去，就冇話係佢設計嘅。反翻過嚟喺個 Gundam Sentinel 嘅後面嗰一大堆嘢咧，佢就寫翻其實咧，喺呢個 Gundam Sentinel 入邊出嗰一個 Novel GM3 咧，就係佢原本設計 GM3 嘅個樣嚟嘅。 所以係啦，同翻啊，即係同阿 D Boy 或者 Min 講啦，即係嗰個 creative 咧係唔同層次，一定 Katoki 出咗個好靚好靚嘅呢個高達，但係你諗下大河原可以由高達太陽之牙，咦完全唔同 concept 喎，再變就係裝甲騎兵，哇呢一種咁嘅即係 switch 到啊，同埋嗰種咁嘅叫做嗰種設計性咧好強啊，咁然之後嘅小雙俠又有大河原啦，勇者系列又係大河原啦，二頭身同埋即係。Will 機械人都係咁得咧，咁係即係點啊？備組即係備組啊！大河原喺呢一方面咧，真係暫時冇乜有機械設計師過到佢。 不過其實有好得意一樣嘢咧，就係呢一個，如果你話呢個 I am Gundam 係呢個 Katoki 自己講嘅咧，亦都好合理嘅。大家有冇睇過呢個 Katoki 自己嘅自畫像啊？佢就係一個只係著住一條底褲嘅男人身，加一個高達頭上去，冇錯啦！呢一個就係 Katoki 嘅自畫像嚟嘅。所以其實 I am Gundam 唔係薩拿最初做嘅，係 Katoki 最初做嘅。 或者其實薩拿就係 Katoki 咧。 咁或者講啊，其實而家咧喺人設方面咧，已經好興咧係原案就話原案，跟住咧另外先加叫人設。咁我唔知機設興唔興咁玩啦。都興啊！咁所以而家就大家 名都要寫翻兩個。 即係而家就會分咗嘅，即係邊個係出個 idea， 咁 idea 嗰個人唔使畫得靚嘅，佢設計得靚，即係有 concept 啫嘛。咁你畫得靚可以去畫咪得咯。咁其實而家就可以理解到就點解你話大河原其實係仲有佢價值嘅，因為佢個 concept 係得嘅。咁只不過你揾個人畫得靚啲啫嘛。其實勇者王你睇佢自己畫嗰個一頓到死嘅，但你睇卡通入面咧，哇好型喎，咁你畫得靚咯，係咯。 其實呢一個咧喺翻個商業上面咧，亦都好有影響嘅。佢日本而家好過有佢嘅大作主義嘅諗法咧，就係佢哋唔係大，即係唔可以大買嘅，佢哋就唔做。咁其實有兩種做法，一係咧就係揾一個好出名嘅人，求其撩一啲嘢出嚟做原案，然後就揾一個可能冇咁出名嘅人幫佢哋做一個詳細嘅設計。咁咧你就可以減省個成本，就唔使嗰個好出名嗰個人俾好大筆錢佢去做一個好詳細嘅設計。但係佢哋仍然咧就可以攞得到呢個好出名嘅人嘅名字放落佢哋自己嗰個作品嗰度。另外一個做法咧就係佢哋由一個唔係好出名嘅人做原案，然後就有一個好出名嘅人幫佢哋做一個 refine 嘅設計。咁咧就可以係唔需要俾一筆最原來嗰筆原案嘅錢，但亦都有可以揾一啲唔需要咁高創作能力，但係畫圖好靚嘅人去做一個 final 嘅 design。 我之前即係就睇過一篇報紙，就話日本好似話想拎呢個高達嚟真係做一個兵器。 有呢個 group 㗎？ 有呢樣嘢就好得意嘅。其實呢，而家一個好得意嘅嘢就係呢，日本嘅嗰一套叫做先進嘅個人作戰系統，就係佢哋嗰個 code name 就係叫做高達。但係佢哋呢一套咁嘅作戰系統，其實就係頭先我哋講嘅呢一個係類似一啲 power suit 啊，甚至可能係冇 power 嘅嘢。佢哋只不過係有一個上網功能，同埋有啲紅外線啊，諸如此類嗰啲通訊系統，同埋索敵系統。咁就你會係見到好似嗰啲科幻片好多戴到戴啲眼鏡啊，有個 screen 啊嗰啲咁樣嘅系統咧。咁暫時而家佢哋嘅去到嘅技術水平咧，就係可以有八小時運作，又可以喺戰場上面，佢可以成隊人，甚至應該話成個軍隊可以喺後面俾指令佢哋，又或者佢哋 share 到喂敵人喺邊，我哋自己人喺邊，諸如此類呢啲咁嘅狀態嘅。咁當然佢哋可以上網喺度無聊上下玩下咁樣咧，就冇打仗嘅時候有好處啊。 不過唔知係嗰篇報紙寫錯定乜嘢，佢直情係講到係好似係個即係嗰幅相上面係有個鐵球，佢話全製造。 我可以解答你報紙是經常錯 的。其實呢，我估你看到那一段報紙呢，就是這個叫做國際高達學會的這個報導來的。其實最初就是在這個英國的泰晤士報上面出的這段報導。但是呢，就香港幾份報紙呢就錯誤地翻譯它的頭幾段，然之後就 cut 咗中間佢哋講佢國際高等學會到底開會講緊嗰啲太空殖民嗰啲理念啊嗰啲咁嘅嘢，然之後佢其實嗰一句嘢咧就話佢哋要令到呢個高達嘅世界觀，即係將呢個殖民嘅係啦，將 UC 嘅呢個殖民嘅概念咧嚟到喺現實世界度放出嚟嘅，佢哋就 cut 咗之後咧，佢就唔係將個世界觀，佢就叫做佢哋要將呢個高達成為呢一個現實。咁其實咧就好得意嘅咧，就令好誤導性，就令人覺得佢哋想做一隻高達出嚟。但其實佢哋講高達呢個名咧，就係講佢哋嗰套高達嘅動畫嗰套名，而唔係嗰架機體嘅名。咁所以其實就完全同埋做隻真嘅高達出嚟係冇關嘅。 其實提我話一樣嘢啊，喺 UC 個世界入邊咧。地球聯邦軍在2009年嗰度成立，亦即係今年成立㗎。係 啊係啊，最初嘅設定咧，呢、這、一個唔好話最初添啊，而家嘅設定其實都係咁嘅。咁就係1999年成立呢一個地球聯邦政府，然後由呢個2009年開始就成立咗呢個地球聯邦軍。咁相對地咧，其實就應該係我哋而家呢個30週年今年嘅。所成立的这个地球联邦军呢，我们就即管看看怎么 样了。大家讲完这个的 spin-off 和一些资料未先，那我想最后都访问一下太岁呢，是的。那 OK， 那今天很高兴就请到太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啦，就是原创方面，那高达当然是日本一个很大很成功的原创啦，那但其实我们香港人到底有没有可能会追到做这些东西呢？ 其實是非常之困難的原因其實是好一個是首先清楚一樣嘢，就話本身高達呢樣嘢大家都好鍾意，咁就係因為太過鍾意，其實就係迷戀咗佢哋日本玩具嘅一個，我哋以一個商業嘅角度去睇啦，其實呢種都係一種叫文化侵略嘅一種嚟嘅。點樣文化侵略呢？即係等同三菱重工佢將啲汽車不斷出口去外國，霸佔咗個市場， 即係搞到而家美國啲汽車就全部都瓜得㗎啦。咁其實你玩具都係一樣嘅。咁其實佢用咗另一種方法，以前係用大家即係軍事模式嘅去做，而家就變咗一種文化侵略。點樣文化侵略呢？就話你諗下我哋而家呢一脫人呢，即係話差唔多去到最大嘅都係四，即係佢最鍾意高達嘅人呢，一般嚟講去到四十歲左右啦，對上嗰啲就已經係少，較為少少少。咁問題就係話，我哋呢班人由細睇高達睇到大，我哋好自然咁樣呢就會係好鍾意日本嘅嘢，全部係日本文化嘅嘢，我哋所生活嘅嘢全部都係日本係最好。咁而家甚至乎佢哋經過好多呢二十年裏面呢，不斷將啲 Sailor Moon 啊、龍珠啊咁樣掟到出去其他嘅地方呢，而家見到啦，荷里活拍咗龍珠啦，咁其實呢套片係好多年前已經籌備緊㗎啦。咁講一樣嘢就話，我哋全部嘢都係受緊日本文化影響。我哋如果做玩具，第一樣嘢喺度諗就係話，我哋希望做高達。咁你諗下啦，你係做緊人哋嘅嘢喎，你唔係做緊自己嘅嘢喎。嗱，咁前排就係有一個香港嘅人咧，就做過一隻叫做真三角嘅高達。咁佢做一樣嘢咧，就係話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呢樣嘢真係一個喺商業立場上咧，其實係對一種對高達嘅迷思嚟嘅，即係完全係好鍾意高達去做高達嘅嘢。但係同實質上嘅生意係完全兩樣嘢囉。如果你話點解會話做唔到，你首先做一樣嘢就話你點樣脫離咗你以往嗰個你真係鍾意嗰樣嘢先。你要真係揀脫離咗呢樣嘢先。你要獨立開一個新嘅 character， 要全部撇除晒。如果你哋係仍然係 based on， 因為我好鍾意日本漫畫或者我好鍾意其他某啲嘢咁樣去做呢，其實係好困難嘅。 咁其實如果真係想搞個創作啊，咁其實有咩方向可以走呢？喺香港， 如果喺香港搞創作，本身你真係除咗本身有美術底好，我見過好多人呢就係因為美術底好或者對某啲嘢嘅個人嘅愛好呢而走去做嘅，咁樣係瓜緊嘅。點解會瓜緊？因為你都完全唔係完全冇 base on， 就係冇係啦，冇生意嗰樣，冇 business 嗰樣嘢，全部都只係用我個人喜好，即係等於有啲人啦咁樣啦，你會留意到市場上就話，因為我想玩玩具，所以開間玩具鋪，係可以好平價咁入玩具。嗱，咁呢啲咁樣你開間鋪頭嘅話，你知道一定係捱唔到三年就瓜㗎啦。咁如果你話真係要去咁樣做，第一樣嘢就話，真係以一個好商業嘅立場睇下究竟市場上需要啲乜嘢嘢。咁因為其實你做玩具或者你做一啲個人嘅品牌咁樣啦，你要知道究竟你嗰、那個你所喜歡嘅嘢所做嘅嘢究竟大眾定係小眾先，你要分清楚一樣嘢喎。你可能你好鍾意嘅嘢原來只不過係小眾嚟嘅喎。嗱，我咁講一樣嘢就係話高達，大家咁多人坐埋全部鍾意高達嘅，其實我係一般嘅就係高達，我係鍾意 Wing Gundam 嘅啫，因為我鍾意佢自爆嘅嘢。嗱咁講啊，嗰、那個全部係統計㗎數字啊，總之高達只不過喺個市場裏面呢只係佔1%嘅啫。係啊。如果我哋去揀我哋做生意嗰啲人呢，我哋係會揀做 Hello Kitty 嘅。明白就係咁樣嘅原因啦。因為高達如果我哋依家投資嚟講啦，高達投資呢係非常之高，佢做套帽啊所有嘢全部都係好高投資，甚至乎佢畫套動畫乜都好，佢只不過係佔嘅市場好多。即係佢應該話度度都見到，但係實質上佢嘅收益唔係想象中咁多嘅。係啦。你諗下你估下有幾多人屋企有高達，有幾多人屋企有 Hello Kitty 啊，咁你就大概明白嗰個情況。 咁如果真係原創咗隻嘢出嚟，咁可以點做呢？ 原創整咗出嚟先啦，咁你唔可以獨立，淨係仲有一樣嘢就係留意到啲人淨係獨立做咗一隻公仔出嚟，或者係獨立去畫一個 character 出嚟，其實你要故事 support 嘅。你要有故事 support 啦，其實同以往嘅嘢一樣，有故事 support 啦，有佢本身嘅你嘅生產嗰個嘅 character， 你要有一定嘅數量，你唔能夠淨係得隻公仔抌出嚟就瓜嘅。你一定要等埋其他啲咩呢，就係話你有啲唔同嘅嘢，譬如話文具啊，一啲書刊啊，咁仲有跟住就宣傳啦、啊、傳媒啦、啊、報紙雜誌，你嘅見光啦、啊、呢啲嘢。你點樣去推銷呢？咁你譬如話行街嘅 sales 都要用。即係其實每一 part 都完全係同做生意係有關嘅。 咁以往呢，即係好多都會推出呢個朗膠啦、啊、或者一啲著衫公仔咁嚟去即係嘗試用個作為一個 media 去推出自己嘅character 啦。咁其實呢個仲係咪而家嘅方向定係又轉咗 呢？其實呢個方向呢係冇乜點轉㗎。點解呢？因為呢個係最平最平嘅方法。所謂嘅朗膠限量500隻係 minimum 要做500隻啲床。明白係 minimum 要做500，再少啲睇下同你咩關係啦。譬如話你一大攞貨幫你勉勉強強朗下啦咁樣。咁樣咁我有啲數字嘅。咁譬如話一般夾公仔嗰啲啦，嗰啲咁嘅景品啦，最多嗰啲都係3萬隻嘅啫。 咁其實而家最賣得嘅係扭蛋，點解個市場會轉咗個扭蛋？扭蛋佢係賣100萬隻嘅，但係要諗下佢嘅成本其實係好平，但佢執嘅唔係好多，所以佢要用個數量去搭救。咁如果你話以一個一般人咁做一件朗膠公仔，假設一隻咁樣嘅朗膠公仔好細隻嘅，佢冇乜分件嘅啫，淨係一件個嘅話咧，一套帽大概係2000蚊，2000松啲啦，3000蚊左右啦。佢每朗一隻左右咧，就大概係8蚊，嗱就係咁樣啦。咁你可以計到個價錢就話，喂，我都係可能攞皮靚嘢就可以，即係萬零蚊啦，咁就可以去做到一個自己嘅 character， 即係萬零蚊內去做到呢啲嘢。咁你講咗啦 ，character 唔會淨得一件噶嘛，你要做好多嘢噶嘛。咁咪變咗咪就係 base on 啲咁平嘅價錢去做囉。所以朗膠點解會係主導？嗱，出三公仔就另外一樣嘢啦。出三公仔呢嗰、那個骨架呢其實又落個帽去啤嘅話呢，即係其實鋼帽落鋼帽啤呢，淨係套帽呢最少都要十幾個。如果你話嘩幾萬蚊做到嗰啲呢，嗰啲夾口好差。所以點解會見到 Medicam 嗰啲廠點解啲嘢咁差呢？ Medicam 前晚不斷去搵廠都有問過我哋做唔做或者識唔識其他廠，因為佢哋啲帽做得好差嘅話咧，生產就會好差噶啦。你見到點解啲 Medicam 啲手鉸一喐就爆咧？加上前排油價貴，所以啲嘢咧話俾你聽，冇辦法，因為個成個生產價都係好貴，同埋就係因為佢哋本身係受到就話我同你落單又好乜都好，佢得500隻嘢，但係天一半地一半啫嘛。其實佢可能生產咗起碼超過1000隻嘢。咁佢呢個就話呢個做 QC 嘅時候，我已經 Q 咗起碼500隻嘢，咁剩返嗰500隻點呢？所以話市場上話有啲翻版貨，其實可能未必係真係翻版貨嚟，可能其實係一啲過唔到 QC 嘅次貨掟出嚟，就係、是、咁樣。 不過呢啲嘅著衫公仔呢，而家全部都係屬於係攞版權嘅一啲嘅電影 character， 即係如果自己原創係咪死緊㗎？ 自己原創係咪死緊？嗱，其實咁樣講啦，你著衫公仔，如果原創著衫公仔有啲乜嘢呢？我覺得就係話而家有啲小妹妹好鍾意玩嗰啲叫嘩多 DOOL 吓 DOOL 嗰啲咁樣，嗰啲咁樣就係好多全部都原創公仔啦。咁樣就係話我冇受到角色限制嘅，咁就變咗就係話類似芭比公仔一樣，咁嗰啲咪可以自己做囉。但係Wooks 嘅 Wave 係做 Wooks 係咁，但係發揚光大嘅呢其實就唔係 Wooks 嘅，就發揚光大其實就係韓國韓嗰邊啲嘩廠係好多。咁其實亦都有個生意策略，點解日本淨係得 Wooks 出道呢？因為佢買咗個拉陣就 hold 曬，總之凡係呢啲咁嘅扯線掕住條繩嘅橡筋性公仔波裝嘅咧，就得佢可以出到，咁就係令到咧成個市場咧就係得我可以玩。點解會係咁樣咧？就因為而家個經濟個環境導致到，如果我做一樣嘢 OK 咧，日本仔其他廠咧就會全部跟爭相去仿效做呢樣嘢咧，就兩嘢就推冧咗個市場。而家個日本嘅問題，日本嗰個經濟嘅沉沒嘅情況咧，同日本沉沒差唔多咯，嗰個一完全係起唔翻。差得好犀利 嘅。其實咧，如果你講呢一樣嘢咧，喺2007年嘅時候咧，某程度上佢算呢一個 oligopoly， 呢一個壟斷就係呢個 monopoly， 呢個 oligopoly 就由幾間公司去將成個市場立曬。咁喺2007年嘅情況咧，所有呢啲塑膠模型喺日本自己嘅市場咧。高達係應該話 Bandai 出嘅嗰一大堆嘢咧，係佔咗 50%。呢個係佢自己嘅嗰個日本經濟省嘅出嘅嗰一篇有一份嘢我應該將呢一個做咗一個 source 擺咗喺 Wikipedia 嘅，咁就係佔咗呢個 50% 嘅出品。但係喺呢一個08年嘅呢個金融海嘯之後咧，你就好明顯見到成個呢一個日本嘅嗰啲咁嘅產任何嘅動漫產業都冚唪唥大冧嘅，咁其實 Bandai 自己嘅嗰啲唔理係做出嚟嘅嘢，同埋佢自己個收益咧都減少咗非常之多。 或者如果照阿太歲咁講咧，即係話其實人物嘅係好過做機械人係嘛？ 係正常係做人物係好過做機械人嘅，甚至乎而家點解做機械人嗰個係？是男仔偏向男性化多啲嘅，咁而家見到啦，所謂叫Gundam Seed裏面咧，點解咁多女仔揸機咧？就是、因為女仔咯。嗱，我曾經就係、是、我去過當其時係講緊十幾年前過日本嘅時候咧，我哋第一批好早過日本參加攞拉陣攞去參加展覽。當其時咧就係、是、第一次就啱啱有King輝啱啱出現嘅時候咧，咁好自然就做曬男仔噶啦。 咁但係去到個場裏面呢全部瓜㗎，男仔真係死緊，過去嗰邊呢任何嘅仔呢都唔買得㗎，咁淨係買得啲女㗎。係呀，跟住就再做嘅時候，係呀，總之不知名都買得㗎，總之係女就得啦，仲要係講緊係，當然係講緊係三級又好四級又好冇問題，總之就係女。咁我後期就因為咁嘅原因裏面呢，咁我就將成個戰線就全部轉曬，就話全部都要挑女 figure 嘅。咁樣就係話我曾經做過啲G-Taste， 大家知八神好處嘅。咁、其實嗱，其實我所做嘅 figure 呢喺香港冇得買，因為我淨係日本攞完 license 呢，我日本買曬就算㗎啦。咁我當其時就喺 Wonder Festival 嘅會場，你哋而家聽到成日都話嗰啲咩特別版去嗰啲買呢，最早嘅時候呢、這個場其實就係賣手板模型嘅啫。咁樣我哋就喺嗰度啦。咁樣就係話我嗰時好虛憾，真係成排條龍好長咁，就係買我件嘢嘅，買幾件啦，全部都係啲 GTC 同埋女 fit 嘅。咁其中一樣就係話我排隊過數嗰隻呢就叫四方堂油機，咁嗰隻就係挑 SM 服，仲要係老空嘅，第一隻賣曬，第二隻賣曬呢就係賴能明日香嘅，即係就係點樣呢，佢就係穿住護士服嘅，但攤開曬見到啲總之見到係底衫褲，係啦，絲襪吊帶嗰啲全部有曬，總之攤開咗件護士服啦。第三隻真係我啲徒弟挑嘅，就係一啲cowboy 嘅女仔就做泳衣嘅，係啦。第四隻呢就已經係嗰套唔知 Batman 嗰個穿校服㗎啦。咁唯一賣唔曬嗰隻呢係純粹貪過癮嘅啫，就係似吹象我挑佢坐喺度嘅。 真 係 吹 象。係啊。嗱，即係其實話俾你聽，基本上嗰、那個嗱，所有其實而家見到咧，成個經濟策略咧，成呢廿年裏面啦，日本嗰啲咧係轉得好快嘅，全部已經轉曬咧，就係、是、以所有 character 都以女性為主。如果唔係女性為主，嗰啲男性會係點咧？就是、BL 文化啦。嗱，其實見到咧，嗱，所謂叫婦女文化咩？大家知唔知咩叫 BL 文化先？大家有冇人唔知先？基佬係啦， 解釋咩 BL？ 嗱 BL 嘅 解釋講 嗱，其實就係話當其時 BL 就係話講緊就係話係男同男性嘅戀愛，但係女仔係好鍾意呢樣嘢嘅。咁其實話俾你聽，基拉同埋阿斯蘭其實就係呢啲咁樣嘅關係啦。 反過嚟，真 係 有好多男人 鍾 意呢個 GL 嘅原因 嘅。係啦，冇錯， 係 啦。 第一代係定真志同阿芬嘅。 冇錯，第一代就係定真志同阿芬嘅。咁樣其實。 白龍係幾時咧？第一代啊？白龍第一代幾時咧？即 係 GL 第一代係幾時咧？ 哇！ 就係呢啲啊，更早啦。 咁你周延同埋周潤發算唔算 咧？嗱，咁樣其實咁樣講。系啦，咁啊，今日讲嘅就系话点解会同埋而家就话点解会转向咁多女仔中意高达，就系因为而家嗰个市场咧，其实个定位已经唔睇男性，甚至乎因为成个嗰个消费能力嚟讲咧，都系女性比男性高嘅。咁变咗就系话，所以为求令到高达卖得嘅，咁就不断加入咗好多女性嘅元素落去，女性化嘅元素落去咯。难 怪而家 Double O 嗰啲男性都唔似男性。 所以其实如果我哋好热爱。 是你爺愛咯，安都是玩鬼妹的嘛。是不是剛才你說過什麼飄裸，你就是拍給女體的了。裸飄啊。 但其實呢，這個 Double O 的人設呢，這個高河源呢，是之前一路是出了名，是畫這個 BL， 他自己本身是婦女來的。他到底是一個多厲害的婦女呢？他是在這個日本的 Comic Market 賣同人誌，賣到可以買豪宅的。然後有日本稅局走去呢、這個同人照會場去 check 佢點解可以咁賺咁多錢嘅，即係到底呢個人係話呢個婦女可以玩 BL 玩到咁樣嘅人嚟做呢個 Double O 嘅人設，大家都知道佢嘅目標，即係到底呢一套嘢嘅目標係咩㗎？ 幾廣泛，廣泛。 想問下，其實華賽亞個機師，即係華賽亞嘅機師嗰係啊，即係紫色頭髮嗰女仔戴眼鏡嗰、那個。男定女嚟咧？ 阿信係男定女啊？ 唔係啊，即係睇我即係我睇網嘅設定就話佢年齡不詳，性別不詳。乜嘢？唔係喎，即係有唔係有兩種，即係我睇唔同嘅網 係啦，應該都係原案嚟㗎，係啊， 一啲就話女， 應該都係可以做出嚟嗰時，你見所有 innovator 都一 pair pair 㗎嘛，同埋提你嘢啊，嗰次唔知去舞會嗰時一谷就可以好似女人㗎嘛，唔知咩技術嚟㗎嘛，咁呢三日就會知道㗎啦，佢哋有咩隨時轉變呢，可能可以知㗎。 其實早喺呢個機甲創世記裏面呢已經有個耶魯嘅角色啦。 喔、 哦、係佢開頭係女人，唔知點解無啦啦會隨便身變咗男人嘅。 搵石要扮嗰、那個係搵石要扮歌女去唱歌，好辛苦㗎。 佢一嘢就會變咗男人。 唔係佢嗰隻翼服癖多啲。 係咁見到其實而家所謂你我哋叫 design 啲 character 出嚟呢，你好多都係 based on 一啲市場上究竟要啲乜嘢。咁我哋去做啲乜嘢嘢，咁其實高達呢已經係好明顯，其實已經全部轉到呢就係、是、變成一個純粹係市場主導㗎啦，咁就係咁樣。 咁太歲鼓唔鼓勵大家搞原創呢香港？ 其實我係鼓勵大家搞原創，不過第一樣嘢就話唔好以一個真係純粹係個人喜好。係咪即係嗰樣嘢係你真係要好清楚去知道你真係要變咗原創嘅話，你點樣去推動呢，就真係以一個生意嘅層面去睇，唔好純粹就係因為我個人喜好，呢啲真係去到真理之門，你攞啲手放低手腳啦，唔該。 好，咁好多謝阿太歲同大家分享咗啲好現實層面嘅係一啲嘢啊。OK， 咁或者之前我哋咪問嗰個問題啊，知唔知高達囉柚嗰四嚿嘢係咩啊？而家開估啊，好嘛？大家知唔知啊？大家有冇人估過？高达 R 七十八啰柚咪有四嚿嘢嘅，大家讲下，边个有估到系乜嘢嚟嘅？ 应该装弹药嘅。 装弹药 ，OK， 仲有咧？边位？阿德哥认为咩？ 装袋。 装咩？ 袋。 咩袋？ 抌咯， 抌都系抌。抌啊！咦，唔系个嗰个装喺嗰个有个 V 字红色嗰度嘅喎。系。 喺麻花洲玩嗰阵时咧。 唔系啩？ 中间两页有啲彩页，但佢就喺嗰度抽个袋，笠住就冲落底层 喎。哦。仲有冇人有第啲答案咧？ 麻花洲玩。 有冇有第啲答案？冇人有答案。吓？ 电池箱。 咩话？ 电池箱。 啊？点解咁谂咧？ 即係諗估下啫。 有咩根據？ 冇啊，估啊就。 唔係即係你咩令到你咁樣諗？ 因為佢，我諗唔到個位係邊度裝動力囉，真係。 O K， 即係佢核能㗎嘛，佢係高達。裝散紙呀，有人話 O K。 唔想重複呢個急冇咁樣衰嘅裙版。 喺呢個理性層面嚟講呢，純粹裝飾嘅啫。 冇錯，喺大雄邦男嘅角度係裝飾嘅。咁但係其實呢，你睇高大嘅下開股啦，不如。有冇意見？好 ,ok, 喺高大第一集呢，阿寶爬入去呢個機艙就已經講啦，嘩呢部機有普通機嘅四倍嘅充電㗎。咁其實頭先朋友就答得啱嘅，應該係一個電池嚟。 咁我就補充返啦，其實核能點解需要有呢個電池充電呢，就是、因為呢個核熔爐呢係唔可以控制佢自己出力嘅。咁如果你架機唔用嘅時候呢，你仍然會係咁發到嗰啲電呢，其實浪費咗。咁不如你充起佢之後有得用，咁咪有好，即係相對地你咪可以喺一個平時唔用你儲定先，之後有用嘅時候你咪可以一氣過用多啲囉。 唔好意思，我都想問一下，如果呢一個理論係證實嘅話，咁點解又淨係得呢部機有呢，而同埋之後嘅機點解又冇呢？ 有呢一個內藏型嘅電池啦，首先第一，咁佢只不過話呢個充電係四倍，咁唔代表佢其他機係冇充電㗎嘛。咁即係例如呢個渣鼓本身自己相信都有充電啦，呢一個GM 嗰啲系列都應該有充電嘅。佢而家只不過係話佢呢個充電四倍嘅原因係佢呢四塊嘢咁樣。 咁點解呢個渣鼓舊型個設計唔同而家嘅渣鼓，舊型個嘴係連埋尖嘅，點解即係會變咗一個一嚿嘢度？ 其實因為呢個舊渣鼓同新渣鼓之間咧，係根據咗呢一個設定上面嘅講法，就係佢哋舊渣鼓個頭咧，你會見到佢中間有一支嘢阻咗隻眼嘅。咁於是佢成個頭要再設計過，令到佢嗰一支嘢唔好阻住隻眼嘅。 就是、摸下又重現翻呢樣嘢喎， 係啦，咁呢個咧好得意嘅就係咧， 老妹佢特登整一整 啲嘢，係啊，專登要整多幾支嘢。其實咧呢、這個就好明顯見到咧，佢成個設定嗰啲推移咧， 就你可以話係合理化咁樣，佢嗰個成個設計點樣合理啦。咁但係相對地好唔好樣亦都有關嘅。咁你見到呢個舊渣股，佢本來嘅目標唔係話咗做得好樣，只不過係哦有部舊機係咁樣嘅啫咁樣。 其實多支嘢惡啲。真係真係嗰個造型係啦係啦，即係大家如果嗰個圓圈係 complete circle 呢，覺得佢好傻仔。不如開多樣嘢話，大家唔知有冇諗過，大家日日都講啦，自護軍自護國啦，自護到底當時嘅無線配音嗰陣其實佢點寫嘅呢？大家成日寫自護啦，即係自己護住自己啦，有啲就寫呢個三文字同埋呢個嘅户口嘅户啦，咁啊，有啲人聽錯以為致富花園咁啦，咁啊，其實係咩？其實係咩咧？其實點寫咧？ 罪惡， 罪惡係嘛？其實咧，根據呢、這個啊，當年啊，呢、這個 TVB 出版嘅呢個香港電視啊，裏邊其實係咁寫嘅，咁就係至極個至啦，同埋個惡字啊，惡字讀惡字啊，厭惡啊惡啊嘛，就係最厭惡啦。咁樣，搣衰就係寫啊，冇筆係啦。冇錯，咁正式無線 official 係咁寫嘅，咁不過咧，大家咁寫咧，其他嘅高達迷一定唔明嘅，咁或者大家都或者用翻字户咁啦，咁呢個順帶一提啫。好，咁時間都哇爆曬鐘啦，今日，咁啊好多謝好多謝咁多位今日嚟臨我哋呢個講座啦，亦都即係多謝翻咁多位嘅講者講員，係啦，咁啊俾大家俾掌聲，係咁啊喺家庭廳嘅觀眾咧，咁啊亦都聽到好耐啦，係嘛，即係兩個幾鐘啊。咁、大家有啲咩回應啊？啲咩可以email 翻俾我哋啦？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啊，咁就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韓美冇嘢講， 冇嘢。 OK， 咁家庭觀眾咧，咁就可能聽到呢一 part 啦。咁我哋之後咧，我哋或者可能大家仲有啲咩 share 咁啦。咁同家庭觀眾講聲拜拜先，好嗎？ 好